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咁啊，扭开心机，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差唔多阔别咗成三个星期咧，冇再喺呢一个时段啊，同听众咧就系喺呢个收音机入边咧就相遇啦。你好啊，我系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白元浩，早晨啊，系啊，之前咧咁啊自己又唔小心啦，跌亲啦，于是乎啊搞到入院啦吓，咁啊唞咗几个星期啦，而家开开心心啊，再次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入边咧，同各位听众一齐见面，同我嘅团队一齐再做一啲好嘅节目俾你哋啦。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有陣時好似我而家咁啦，都叫做做個手術啊嘛，係咪？做個手術點都有啲疤痕嘅，雖然咧醫生我好好，佢就話放心。我会帮你做一个微创嘅手术，咁只系喺你只脚嗰度咧，膝头哥嘅位置咧，整咗个窿窿，啊，咁啊，同以前嗰啲比咧，差好远噶啦，呢个复原时间咧快好多嘅，咁但系点都系一条嘅伤痕嚟噶嘛，系咪？不过咧，我就咁谂，虽然咧系有少少嘅疤痕喺度啦，咁但系咧，有好有哲学咁样，点解咧？医生系本身见到我只脚咧。本身咧喺我细个嘅时候咧，都有一次跌亲咧，就已经留有一道嘅紫紫地色嘅疤痕，到而家咧都仲喺度。于是乎咧，咁佢喺医院嘅时候咧，佢就即系佢专科嘛，佢望一望疤痕，啊，捽两捽，跟住咧啊喺度研究一下，跟住佢就话啦：，喂，呢度疤痕咧好多年噶咯，我话系啊，我十几岁嘅时候踩单车跌亲咧，于是乎咧就有道疤痕啦，嗰阵时啊冇乜点理佢啦，见骨噶嗰阵时咁样。咁医生听到嘅话，你嗰阵时应该都去睇医生啦，系咪？不过咧，佢就话到啦，今次咧呢一个手术咧，我可以咧由你呢个疤痕嗰度咧就入手嘅。点样入手咧？啊，原来可以喺个疤痕嗰度咧就入一啲嘅微创嘅管道啊，或者喺个疤痕嗰度开刀。佢就话到，我顺便帮你连翻埋呢一个疤痕。啊，顿时间咧令到我觉得，我虽然咧系有一道嘅伤痕，咁但系原来呢个伤痕咧啊，又好似往往中有一种嘅注定喺度。佢可以令到我咧，好似有另外一种嘅幸福，另外一种嘅欢乐咁样。其实有阵时候人系好简单嘅啫。虽然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唔开心嘅经历，不过如果冇以前唔开心嘅经历，亦都造就唔到今天嘅我哋。咁所以回想翻以前，可能一啲唔开心嘅，哇，或者好似我咁，哎呀，整亲只脚喎。其实谂一谂，啊，我又冇特别唔开心，咪当系一个嘅经历咯，系咪？总之咧，就成日提住自己，做人咧最紧要咧就系能够勇往直前。凡事咧一遇到一啲叫挫折啊、艰难嘅时候咧，千祈唔好犹豫，继续咧就系攞住自己嘅宗旨。我哋做人咧一定要有目标，向住自己嘅目标嘅话，几多嘅难关都可以一定冲得过噶。 首歌都唔識嘅話咧，咁啊，第一你可能係太後生啦，第二我都可能要打你屁股。Beyond 嘅一首嘅作品啊，喺《生活氣温二十二度》底下，仲有個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喎。哇，相對率68%，令我諗起咩咧？要搽潤唇膏啦，要搽翻嗰啲 cream 啦。如果唔係咧，我係長期爆擦嗰啲人嚟嘅。咁啊，呢一個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啊，提一提我去搽翻潤唇膏啊。Beyond 嘅不再猶豫波。 晨光 Coffee Time。 睇见报纸嘅时候咧，哎呀，最近咧香港啊的而且确面对好多嘅难关。呢、這个难关咧，咁啊，大家都头先听新闻报道嘅时候都有讲过啦。第一啊，就系要讲呢个失业率嘅问题，令到我哋咧都相当之头痛啊。咁啊，除咗失业率嘅问题之外，点算呢？唉，原来咧而家有好多唔同嘅打工仔咧，咁啊有调查显示，30%嘅打工仔零收入啊。甚至乎咧，就長期失業嘅朋友咧，亦都越嚟越多。呢啲咧都係我哋覺得咧非常之頭痛，同埋覺得咧係好緊張嘅問題嚟嘅。嗱，我自己咧就非常之好彩啦，咁啊亦都有一個工作嘅。咁但係咧，見到有陣時喺我哋喺我自己身邊啦，有好多嘅朋友啦，咁啊佢哋可能從事唱片業嘅，或者從事一啲娛樂事業嘅，咁啊大家都見到啦。演唱會又停咗啊，仲有好多譬如唱片業嘅朋友，歌手嘅工作亦都少咗，變相咧佢哋可以工作嘅範疇咧亦都狹窄咗好多。唔好話以前咧有好多嘅登台啦，係咪？甚至乎咧就係而家香港本身啊商場 show 都少埋啦，所以咧佢哋都係面對住呢個咧就都幾大嘅問題。仲有啲譬如係做演戲嘅。甚至乎咧，我啲朋友咧，可能係做司機嘅，咁佢哋都會覺得咧，而家啲人咧都而且確同以前好唔同啦。但係嗰個荷包咧，都想咧就留翻個錢啊。雖然話就話而家咧，大家都成日心諗，哎，我仲係好想去旅行嘅。咁但係你又有冇諗過，當你真係如果可以放寬嘅時候，你又見到而家咁嘅經濟，你仲係想好開心咁樣去旅行，定還是都係會覺得，哎，我都係留翻個錢，扎一扎袋啊，咁啊好啲咧咁樣。今日立法会嘅议员啦，阿陈林斌咧就话到啦，喂，其实咧而家有好多唔同嘅方法都可以做得好啲嘅，例如咧做呢啲健康码啊，各样嘅嘢都有好多唔同咧嘅声音出咗嚟，咁啊都系希望咧可以将我哋嘅香港嘅经济咧就做翻好，咁啊同埋有好多譬如你旅游气泡啊，咁啊大家都知啦，重挫咗本港嘅旅游业啦，呢一个嘅叫做新型冠状病毒，咁啊旅发局亦都公布咗咧九月高嘅旅客数字，哇，按年跌咗几多啊？99.7% 啊，只系有9132个人咧嚟到香港，咁呢个问题都唔单止净系香港噶啦，全世界咧都系面对住同一个问题，所以心入边咧，除咗咧就成日都系讲嗰句，期盼住咧就系呢一个新型冠状病毒快啲走之外咧，咁啊当然希望我哋嘅经济可以快啲好转，唔使个个日日咧个样都好似好灰咁啦。 灰色。 希望大家就不要像这首歌曲的名字一样，块面成日都很灰的感觉，你应该笑，要面对着每一个的挑战，笑才是最大的武器。 起身啦，白元浩打给你。 好啦，朝早嘅6:21，呢， 白元浩打俾你啊，点啊，小白， 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点啊，嗱，今日我见到。我而家直望咧就見到有白元浩喺度， 嗰 個見一路再遠處望佢咧就見到有兩支，即係暫時你都需要用住嘅拐杖先嘅。 醫生話咧佢哋有個花名㗎， 有咩啊？ 叫叉，即係佢話嗱，你用住兩支叉行路先啦，咁樣嘅喎。哦，我都係。即系而家只脚要用拐杖，我先知原来叫叉嘅。 哦，因为而家形容一下先嗱，白元浩今日用嗰支咧就系嗰啲用铁做嗰啲啦。 嗯， 咁手上边有一个圆嘅圈，就啱套住喺手臂嗰度。 系， 咁下边咧就有一个扶手，就啱啱好有一个手柄揸住，用呢一种嘅。 嗯， 嗱咁当然啦，你而家用紧呢一个就可能行动唔系好方便啦。 嗯， 咁但系亦都即系令到你应该更加会珍惜你而家。可以平時健健康康嘅時候咧， 會啊， 咁亦都更另一樣嘢就應該可以體會同埋體諒到，可能其他有啲朋友仍然都需要用緊呢啲行動輔助工具嘅朋友們啊，可以體諒到佢哋平時嘅生活可能係幾咁艱辛。 你講得好啱啊！我自從咧用咗拐杖行路之後咧，我發覺原來喺我哋個城市入邊的而且確有好多嘅位，甚至好多嘅人咧。面對住好多唔同嘅困難，例如當我喺條街嗰度，即係都要買少少嘢行過嘅時候咧，嗰個位有6級樓梯，以前跳兩下就跳咗上去啦，而家咧都要每一級嘅樓梯都要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先至上到上去，又要再落翻落去。咁譬如扶手電梯嘅時候咧，即係我都會搭扶手電梯，咁但係咧就會等到啲人咧人群咧散曬啦，真係冇人啦，我先至會慢慢行過去。即係我會每一樣嘢都係安全第一，但係嗰刻咧就正如鐘哥所講，我真係會諗，原來平時我哋冇遺意嘅咧。都有好多呢一類型，好似譬如我而家只腳受傷咧，有嘅人咧係喺呢個城市入邊生活，佢哋都係用緊另外一種較為安全嘅方式去到生活嘅。 我成日話將心比己啊嘛， 即係 當你要體諒其他人嘅時候，如果你都曾經經歷過咧，你就更加清楚啊。咁譬如我成日見到有啲地下，咪有啲係可能係俾一啲睇唔到嘢嘅朋友們嗰啲行人輔助先。 係啊。 咁我曾經咧就試過聽到有啲朋友話：，哎呀，整到笪地咁樣，一粒一突，好難行。咁其實調翻轉頭，就正正就係呢啲一粒一突嘅地下咧，先至令到。有一啲需要嘅朋友們，佢哋可以好安全咁樣行啊嘛。 係啊。 咁所以喺個城市裏邊，其實我成日都講嘅，唔可以就曬某一邊人，應該互相包容。你幫我，我幫你。有啲嘢你啱用，有啲嘢我啱用，咁樣先係一個共用嘅社會。 係啊，我都覺得係啊。所以咧，我哋要朝住呢個方向繼續去啦。 晨光第一線，星期三，晨光成語百科。 好啦，嚟到星期三嘅时间咧，咁我哋亦都有晨光第一线嘅晨光成语百科喺我哋嘅生活入边啦。香港地，大家都会谂啦，哎呀，有好多唔同艰难嘅时候，冇错，系嘅。但系你心入边会唔会有自己属于一个嘅乌托邦咧？啊，原来睇翻咧一个嘅故事，我都几得意嘅。啊，东晋时期嘅一位诗人啊，陶渊明，大家都识啦。佢有一个咧叫《桃花源记》，入边咧就描写咗佢一个绝世靓嘅地方。每一个人都非常之快乐嘅，咁啊，写嘢都话到啦，啊，当其时咧有个渔夫撑船、撑船、撑船、撑撑下咧，咁就去到一个嘅桃花林入边，哇，喺桃花林，令我谂起咩啊？即系金庸入边咧，阿黄药师嘅桃花岛，唔知系咪真系去咗桃花岛啦吓？定系金庸咧系用呢一个世外桃源嘅感觉去到创作咗桃花岛咧？咁啊话到一个渔夫咧，佢去到一个桃花林入边，咁啊佢穿过好多唔同嘅山窿，诶，突然之间见到另外一片天，入边咧即系以前啲人啊，男嘅咧就耕田，女嘅咧就织布，啊，生活咧相当之快乐嘅，佢哋可以话同外界咧完全隔绝。呢、这个渔夫啊，受到非常之热情嘅招待。啊，临别嘅时间咧，村入边嘅人咧都话到啦，哎，世外桃源嘅嘢咧，一定要好好地保护嘅。咁就希望咧呢一个渔夫咧就唔好将呢一个嘅旅程咧就去到出边咧同其他人分享。太多人入去咧，咁啊令到呢一个叫做世外桃源咧都会变得咧就系慢慢开始失色啦。咁、这个渔夫咧当然应承咗佢哋啦。就冇将呢一个嘅经历咧，就话俾其他人听。佢只系咧讲咗一句说话啊，喺我自己一个小小嘅经历入边，你哋当我发梦都好啦。我有我自己嘅一个乌托邦嘅位置，有我自己嘅一个世外桃源。你今日又会唔会拥有自己一个世外桃源，可以令到自己 happy happy， 或者当系目标追上去咧吓？

知道你喜欢怎样的配搭的车仔面呢？我自己最喜欢的车仔面呢，就可能是有猪大肠，然后有猪头，跟住有啲咖喱鱿鱼，有牛腩，又有萝卜，冇错啦。因为车仔面嘅精髓咧，就系将好多唔同嘅配料啦，咁啊捞捞捞捞捞捞埋一齐，入边咧你可以揾到有公仔面啦，有河粉啦，米线啊等等配料咧，大家都知道有啲乜嘢噶啦。咁啊有好多唔同嘅铺头，佢哋仲有自己秘制嘅咖喱汁、麻辣汤啊，又有沙爹汁，或者你唔中意食辣嘅，你中意清清地嘅，佢哋都会咧系有清汤嘅。车仔面顾名思义就是一种跟车仔是很有关系的。原来在五十年代的时候，香港的生活水平都还是低，加上当时有很多的叫做斗争，中国方面的政局也不太稳定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人逃难来到香港，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可以说相当之艰难了。于是乎很多人就推出这些用木头装住的车仔。我小时候也有见的，不过小时候不只是见这些叫做车仔，还有见很多就是小贩有些推着车炸矮瓜的。我还记得有一些就是好像弹挑那样就背着两边，一边就油来的，一边就豆腐来的，做什么呢？就是炸这个臭豆腐了。以前那个小贩的文化都非常之厉害啊。咁啊，及後啊，咁啊，由於要提高翻呢一個嘅叫做生活水平啦、衞生嘅要求，於是乎咧，咁啊，當其時政府就開始咧，就用好多唔同嘅鋪咧，去到取代咗咧，就係路邊嘅小販啦。而呢啲叫做小木頭車仔嘅車仔面咧，亦都慢慢消失。咁啊，直至到後期啊，呢一班原本做車仔面嘅老闆啦，咁啊入埋鋪頭啦。入咗鋪頭之後咧，佢哋都係叫翻咧自己呢啲面叫做車仔面。咁當然你話喂，我有个更加难听的名字，叫喇喳面，食随转变。不过车仔面的而且确是我们香港人很多不同的回忆，甚至乎去到世界各地发觉啲人一想起香港的面，除了鱼蛋粉、鱼蛋面就是车仔面。 为两餐乜都肯制啊，前世撞正输晒心翳滞啊，无谓求望发达一味靠稳定，鬼马相星着头劲，联博网捞遍满矿啊，唔曳做关监等经已系啊成例，求望发达一味靠稳定，鬼马相星眼睛。人生如赌博，赢输都冇事定，赢咗得赞笑，输过唔使兴。做老千梗好搵过啊皇帝，扮蟹乸嘢真正系啊滑稽，求望发达一味靠稳定，鬼马相星怕现形。千梗好搵过啊皇帝，扮蟹乸嘢真正系啊滑稽，求望发达一味靠稳定，鬼马相星，鬼马相星，鬼马相星，真的有型啊！ 我 成日覺得咧，呢只歌一聽嘅時候咧，就係、是、諗起以前兩個喺度剝傻瓜。 嗯， 你幫我，我幫 你。你應該冇睇過㗎， 我冇睇過㗎。唔係啊，有好多咧嗰啲叫做金裝片啊，金裝劇集嗰啲，或者係嗰啲回顧翻以前啲節目咧，咁、都會睇到以前啊 Sam 虛啊都有呢啲咁樣剝下，同埋許冠文、許冠傑啊咁樣一齊玩㗎呢啲。 不過七十年代咧，好多喜劇都係比較一啲叫做畫面式啊嘛，即係用啲好大型嘅道具啊，令到你發笑啊， 是啊是啊 或者踩蕉皮跌落地啊， 係啊係啊。 咁呢啲就係沿用喺以前粵語長片年代，譬如梁盛波最多嘅就係即係喺啲十字路口衝出去嘅時候走過龍，然之後又走翻轉頭再向左邊行嗰啲咁樣咧，即係用好多呢啲。比較肢體語言大少少嘅笑話令到你笑嘅， 都似而家我哋睇譬如 drama， 即係舞台劇嗰啲咧，佢有陣時都要令喺肢體上面可能會大少少嘅，即係比電視劇啊，比電影大少少嘅。 咁當然啦，舞台劇你距離太遠啊嘛。 咁係啊，係啊， 不過你話講翻即係，唉，不過突然間有啲唏噓添。 點解啊？ 一講到舞台劇，好認真嚟講，就諗起其實今日睇報紙或者其實近排都睇到，有好多我哋業界嘅從業員咧，都即係個飯碗上都冇辦法。保得住， 系啊。 咁我识有好多行家们咧，都喺呢段期间咧，都可能因为生活上嘅催逼啦，都转咗行啦，即系冇办法。咁希望咧，即系而家疫情可能暂时咧，即系我又唔敢讲过头说话。希望佢喺缓和嘅时候，慢慢，我哋可以即系引翻啲人去睇翻一啲现场嘅 show， 无论系舞台剧又好，或者一啲 live band 又好，或者其他都好啊。希望佢哋可以慢慢可以重拾翻佢哋原本最想做嘅工作就做。 系啊，我有啲朋友咧都系从事舞台剧工作啦。咁佢哋真系好似钟哥所讲啦，咁佢哋咧就去转行，有啲咧就走咗去，譬如做送快餐啦，好多做送快餐啦，因为唔需要特别搞好多嘢，佢又可以即刻用个 app 搵到钱啊嘛。另外有啲咧本身有的士牌嗰啲咧，佢哋就。哎、我都走咗去租架车揸的士啦，咁样咁我话喂，咁你谂住揸几耐啊？你系谂住前途系点啊？跟住佢都话冇噶，其实揸的士都唔系好搵到啦，而家咁佢话见步行步啦，即系嗰种感觉令到我哋觉得咧系真系好需要人哋帮手嘅感觉嚟嘅。 其实我成日觉得系唔系你帮我， 系啊， 系互相 帮忙、啊， 我帮你，你帮我，咁样个社会先得即系向前行。就不能夠一面倒咁樣話，即係我幫你，係互相幫助。即係當你可以有能力幫人嘅時候幫人，當你冇能力嘅時候人哋幫你，咁樣就最好。 晨光第一線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星期三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咁啊，职场变靓啲，我变你又变，咁啊，我咧就变嚟变去都好难搞噶啦，系咪？一副专用嘅话，咁啊，但系唔系，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咧，好多时咧听完之后 ，Queenie 啊，我哋化妆美容顾问嘅 Queenie 介绍之后咧，可能真系咁，但系有冇其他嘢我哋都可以继续变靓啲咧？早晨啊 ，Queenie， 早晨小华，早晨咁多位，今日我哋头发变靓啲啊， 头发变靓啲好、 啊， 系需唔需要剪啦、啊、染？漂啊，定系扎起佢啊，定系剃光佢咧？ 啊，除咗剃光之外，都可能要试下。咁咧，其实今日想介绍咧，就系呢个叫做耳圈染啊。 耳咩？点咧？ 耳仔个耳啦。 啊， 跟住咧翘住就系圈啦。 耳圈 染叫耳圈 染啊。 系啦，耳圈 咩嚟？真系小弟孤陋寡闻，真系唔好意思。 系啦，呢个其实呢一个耳圈染系近期入即系日本嗰边系好兴嘅。 吓、啊，哦， 系啊，呢个系。 系啊，咁同平时啲染发有咩分别咧？ 系啦，其实佢咧就属于一个挑染嘅即系 highlight 嗰啲咁嘅，即系嗰啲类型啦。咁但系咧。我哋因為其實咧，你知道 highlight 或者玩顏色嗰啲咧，漂頭漂得好傷噶嘛。因為其實每次你一漂頭就會甩頭髮甩得好犀利嘅。因為我講緊咧，你漂染咧要全個頭漂染啦。而家耳圈染咧，其實淨係我哋做喺咧漂我哋耳仔底下啲頭髮嗰一執。 咁、啊、耳仔底下即係淨係女仔先做到嘅，或者長頭髮嘅男仔。 系啦，长头发嘅男仔或者女仔就做到啦。如果譬如个头大约中去到我哋个腮位，即系耳仔下面嗰个短，即系短发程度去到嗰个位置都做到嘅、或者我哋女仔嘅话，中长嘅到膊头咧，即系呢两个发型咧，做呢个耳圈染就最靓嘅。太长嘅话就唔靓噶啦。咁就系喺我哋个耳仔嗰度，我哋翘起上嚟，其实你会见到我哋一翘耳仔后面咧底下会有一执头发噶。 大約咧，我哋嗰執頭髮咧，大約兩三 cm 度嘅啫。咁嗰度咧就做咗一個漂粉，然後跟住就落翻你自己要染髮嘅，即係想要嘅顏色咯。咁啊，主力咧就係、是、佢、可以玩 color 之餘咧，你唔會覺得成頭染咗，即係好好一個通嘅顏色啦。你亦都係當你扎半邊嘅時候，即係我將啲頭髮拿起扎一半，即係由我哋個耳仔頂。 嗯， 跨一半头发扎起嘅时候，我哋就会见到嗰一执头发系染咗嘅。 咁咪就嗱人嗱呢个耳圈染咧，人系得两只耳仔啦。咁咪即系净系左右两边咁样染咯，就 系啦，净系左右两边嗰大约耳仔底下嘅三，即系隔篱侧根嘅三 cm 头发，系等你翘头发嘅时候若隐若现，其实就啱啲咧比较低调嘅人。即系又唔想咁夸张，但 系 个 人 系 低调啫，但系要搞成几个钟先搞少少低调咁、样， 但系好靓噶，整出嚟。咁啊，其实就短发咧，就会比较多人会睇到你嗰个耳圈嘅。咁我哋其实做嘅时候咧，如果我哋要衬色咧，譬如我而家其实都话大热系雾灰噶嘛。瓦色嗰啲灰色咧，咁、譬如我哋个头发染咗啲灰色瓦色灰咧，咁我哋底下嗰一头发咧就可以选用咧墨绿色啦。 墨绿色啊？ 系啦，我哋就冇个 contrast 好大。 譬如好似我个头系普通嗰啲少少啡色咁样咧， 咁就会用嘅白金色啦。 白金色啊？ 嗯。白金色即系咧，会望出嚟咧，会比较好似漂咗嗰种颜色，咪偏黄嘅。 嗯嗯。 但系你上翻个白金色之后咧，佢就会有少少咧白白地嗰种金嘅颜色。 如果系我有少少啡嘅，我有两执咧喺呢个耳圈染嗰度染咗粉红色嘅。咁我洗完一个星期之后咧，佢就会变翻我头其他颜色，例如少少啡咁样嘅。 唔会 啊，即系变翻黑色头发。 将你漂头发，将你漂染，即系你嗱，平时我哋其实漂咗头发之后咧，嗰只色咧系变咗金色噶。 吓、 系啦，好金嘅。 系。 咁如果你一个星期后，譬如我落咗，即系我先落咗粉红色啦，但系过咗一个星期洗完之后咧，我就会套翻我原底漂咗嗰种金色出嚟。 哦。 咁所以其实。点解啲人漂即系漂染嘅头发咧？如果用啲咁浅嘅 color 咧，其实系比较难上色，所以就要漂咗先。但系相对地，其实啲粉其实啲颜色都唔会话太过持久得好耐。咁所以就建议大家可能用瓦灰啊、墨绿啊，或者系头先我讲讲嗰个白金色啊，咁嗰啲颜色咧都系可以襟啲嘅。 系咁啊，呢几只色咧，大家就可以试下而家叫做咩？日本嚟噶呢个系嘛？日本 系日本， 日本嚟，叫耳圈染。 系啦， 咁啊可以啊，令到自己只嗰个耳珠下低嗰一执咧，就有啲唔同嘅。叮叮噹噹，但又唔係若隱若現，咁樣就有啲嘅顏色咧喺度散發出嚟。咁啊，記住啦，如果係染咗呢個耳圈染嘅 OL 咧，即係小弟都幾奉勸一句説話，你知唔知係咩啊？就係一路開會嘅時候咧，多啲翹頭髮。如果唔係咧，你咁辛苦染完之後咧，嘥鬼咗，成日遮住，係咪先？咁啊，无鬼畏啦，系啊， 嗯， 系就咁啦，希望大家都越演越靓啦，唔该晒 Queenie， 拜拜， 拜。 嗰个嚟自飞汪，我中意叫做飞汪，因为个感觉好似再型啲。 咁你唔中意叫佢做王靖文年代？你冇有冇听过？ 我有容易受伤的女人咪已经系嗰阵时王靖文啊嘛。 佢最初系王菲。跟住系王靖文 啊，系咩？佢唔系王靖文、王菲嘅咩？ 最初王菲嘅时候用真名王菲， 哦， 跟住咧就改咗做王靖文， 吓， 然之后之后咧又变翻王菲咁样。 哦，因为点解我话诶中意佢即系踢佢嘅时候中意佢飞汪咧？佢第一只嘅歌喺日本出嘅时候咧，即系 Final Fantasy 主题曲就系飞汪。 咩For Your Eyes 啊？咁上系 哇，嗰只真系经典啊！ 系啊， 我好中意。 嗰只真系好嘢啊！有机会同大家一齐分享下吓。 好啊。讲讲而家嘅时间同个天气先。 好，咁啊，而家咧就系6:53啊，吓咁啊，出边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嘅。咁啊，出边啦天晴干燥啊，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啲风吹到呼呼声噶啦，最高嘅气温啊都大概29度，咁啊，吹和缓偏北风，咁啊，离岸风势清劲，咁啊，展望明日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早晚咧系稍凉嘅。 嗱，记住呢一句啊，早晚稍凉。 系啊，嗱，中午咧头先都提咗大家噶啦，最高气温去到29度嘅。所以如果你谂住朝头早喂会冻冻地，着衫系啱嘅，但系咧都要可能要啲轻巧啲嘅衫，太过大嗰啲衫或者即系太多嘢咧，你都系翻到公司都系会摆翻低嘅啫。 不过呢个时候咧，我都要讲一讲阿 O 嗰啲坏话先嘅。咁啊 ，O 琴日咧一做完节目，佢就落去我哋落去下边 canteen 嗰度食嘢咧，即刻除咗件外套，就露出佢一件背心，即系啲打篮球啲背心咧。 哦，我以为有 手臂 胡世杰出嚟咁样。 唔系。胡世杰嘅背心只系得胡世杰可以着，其他人系唔可以着 ，carry 唔到噶 ，carry 唔到嘅。咁啊，见到阿 O 咁样做，我即刻第一句就话小心冷亲啊！因为而家嘅天气咧，其实嗰温差比较大啊。你朝早晏昼，朝早夜晚就会有风，但系晏昼系比较热，冷不妨你以为晏昼热，跟住你去到夜晚翻屋企嘅时候，着少件衫。好多時就係呢個時候，你就會冷親。 所以咧，朝頭早同傍晚咧，即係天氣慢慢開始涼翻嘅時候咧，我就記得咧，嗰啲叫做前輩都會同我講嗱，如果你唔想朝頭早又著咁多衫，然後中午嘅時候又要除嘛，因為29度喎、中午去到咁點咧？朝頭早同傍晚嘅時候咧，飲姜茶。 哦， 係啊，咁佢話喂，飲完姜茶之後，發覺你個人咧興啊嘛，即係好似丹田嗰啲熱咁樣又拱拱上嚟。咁你嗰刻咧，你個人咧因為熱咗，你唔想著衫嘅。咁你個體温咧就可能會咦啱啱好喎、啊，因為你個人熱咗嘛，飲完姜茶，咁你出邊啲風吹過嚟嘅時候咧，你就覺得咦幾舒服。去到中午嘅時候咧，你個姜茶嗰個力咧散咗啦。咁啊出邊咧又熱，你又唔需要咧就即係著多件衫。 白元浩，你即係呢段説話同我講得就啱啦。 係咩？ 點解咧？因為我哋呢啲久病成醫，話俾你聽呢樣嘢因人而異嘅，你不能夠一本通書就睇到啦。係 嘅， 係 嘅，係嘅。 嗱，因為咧姜咧唔係個個人嘅體質都咁瘦嘅。 哦。 咁你一定要睇睇自己係咪受得起姜茶先。有啲人飲完姜茶，好似我呢啲咁樣咧，就可能會醋上加醋啊，未必一定受到嘅。咁、可能睇每一個人嘅體質。大部分的而且確，你可能飲完姜茶，你會覺得啊，即係渾身發滾啊，或者有啲暖意咁樣。 講俾我聽，嗰人係女士嚟㗎。 哦， 可能係呢個關係， 可能有唔同啊。但係當然亦都有男士可能啱人。 係啊，亦都係啊，寒底咁樣。 嗱，最好咧就可能如果你有熟嘅中醫，可能問一問佢啦，或者你自己試過睇係咪啱先啦。唔一定個個都啱嘅。 嗱， 如果唔得嘅時候，咁你又可以點樣做咧？我一個再簡單啲嘅方法。 點啊點啊？ 即係老人家智慧。我以前細個嘅時候，成日見我阿媽咧。即係開始，我阿媽都大㗎啦嘛。哇！成日攬住條頸巾，我問我阿媽做咩事成日攬頸巾咧？哎呀，攬頸巾好暖㗎，但我唔見佢著多啲衫喎。咁呢個就係真係老人家照。其實有兩個地方，你只要保持到佢暖咧，其實你就好 OK 啦。第一個係個頭， 個頭。 所以你見到好多老人家都會戴 帽。 第二個地方 就係頸。 頸，所以一定要攬頸巾。 嗱， 帽同頸。呢兩個地方，你只要保到佢暖咧，咁其實好老實講，你真係哇唔想帶多件衫，喺個兩個地方落啲功夫就 O K 嘅。呢個真係一個好好嘅經驗。我之前都去過即係攀過啲高山， 係啊係啊係啊。 其實嗰陣時有兩件嘢咧，我永遠都唔會除低嘅，因為上到去山海拔5000多-6000嘅時候好凍。 係啊係啊， 有兩個地方嘅嘢我係一定唔會除，頂冷帽。同埋嗰條好厚嘅頸巾，我係一定唔會除嘅，因為的而且確戴咗嗰頂帽同埋攬咗嗰條頸巾，成個人暖好多。所以呢個真係老人家智慧，真係。

你好中意呢只歌啊？ 系啊，因为嗰个开心嘅感觉咧，令到人哋觉得朝头早咧，每一天都系 good day。 嗯， 即系黐住晨光第一线听住只歌就有 good day 咁样咯。 哎呀，早晨啊，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啊，而家有梁荣忠，仲有白元浩喺度啊。 早晨，忠哥， 早晨， 各位听众， 早晨啊，早晨，而家。出面嘅天氣點樣啊？ 嗱，出邊係22度嘅氣温啦，相對濕度71%嘅，咁啊注意啦，咁啊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啊生效緊，啊啱啱轉咗，而家相對濕度70%，又跌咗少少啦。 咁如果大家係好似我呢啲燥底嘅話咧，咁可能真係要諗諗辦法滋潤一下自己，如果唔係口唇又會爆炸，又會可能成日覺得乾。干哼哼 系啊，嗱，女士咧就有阵时好多时做家务啦，只手咧就容易咧有主妇手嘅，咁啊要搽多啲 cream 啦。男士其实都要嘅，因为男士会剃须，即系每日朝头早都剃须，其实系会令到你块面咧干得好紧要。 你会唔会有啲滋整得滞啊？ 点解啊？ 因为我都冇用呢啲嘢，我只系剃须膏咁样剃刀，即系我中意用剃刀咁。 咦，我都系、啊、 剃须刨咧、啊，我用过。但真係唔得，因為點解咧？冇咗嗰種乾淨嘅感覺，可能我自己個人問題，我用剃鬚刨剃得唔得乾淨。 如果我嗰日係諗住全日 hea 嘅話咧，求其啦咁樣，我就可能都會用剃鬚刨。但係咧，即係要工作，甚至乎如果嗰日係我諗住開心啲嘅，我一定會用翻剃鬚刀。因為就係學你話齋，即係嗰個乾淨嗰個感覺。 係啊， 即係你一剃落去咧，你發覺，哇，乾淨曬。 所以咧，另外一樣嘢我好想試，但係仲未。嘗試嘅 流蘇 唔係啊，流蘇我試過啦， 係啊， 去嗰啲上海理髮店咧、哦，即係你瞓喺度，啲人用塊熱毛巾敷住你個嘴，跟住，然之後隔一排之後咧，就攞啲掘掘掘掘攞把刀幫你剃嗰啲，我未試過嗰啲， 呢、這個反而我試過喎， 係咩？ 係啊，你估唔到咩？上海非法鋪舊式嗰啲 啊， 係 啊 係 啊，就係嗰啲， 因為我細個咧，即係嗰陣時啱青春期，你諗下幾耐啦？青春期嘅時候咧，咁啊啱啱開始出 長鬚嘅時候， 係啦，咁但係咧啱啱出。胡须嘅时候，其实男仔就唔系好理佢嘅，即系由以前汗毛，跟住去到变胡须，你都唔系好分到，就唔理佢啦，系咪先？咁于是乎，我有一次咧，去剪头发，系嗰啲旧式嘅上海铺嚟嘅。咁嗰啲上海铺咧，佢咧就帮我剪完个头之后咧，佢话：大个仔啦，要剃须啦，哥哥帮你剃一次啦，咁样。咁于是乎就真系有嗰个 surface， 攞热毛巾敷住啊，搽下嘢啊，跟住用佢啲旧式嗰啲咧剃须都刮刮刮刮刮。哇！嗰一刻我真系发觉，原来我真的要剃须了， 等我即刻都试下先。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Vivi 麻烦你啊。 早晨，啲小朋 友早晨， 爹哋， 系啊 ，Hello， 好耐冇见啊， 好开心啊，见翻你。 大家咁话啦， 精神奕奕翻工话 吓。系啊，咁但系你而家今日见到白元浩好开心， 系 咁见唔到佢系咪更开心啊？ 咁又唔会，佢都唔系我仇人， 我哋好 sweet 噶， 系啊 ，OK 嘅，系啊。 有啲咩同我哋讲啊？ 讲交通先，讲完交通先补充翻一啲嘅。講完交通再補充翻一啲交通， 係都 NG tech 嚟嘅喎。 交通好， 咁樣先有現場感啊，大佬。 好點啊？ 好啦，咁啊講翻隧道先啦。公主道過海啊，排到康莊道橋面；將軍澳隧道出觀塘咧就擠塞，龍尾就喺將軍澳運動場咯。獅隧出九龍咧排到博康；大老山隧道出九龍，龍尾就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咯，近進化花園擠塞排到果欄。咁西貢公路出九龍，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咧都開始。始慢车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嘅，咁啊，钟哥，你记唔记得琴日咧，我咪讲过嘅，将军澳隧道出嚟咪好辛苦嘅。 系 原来咧，其实咧系要跟进翻一样嘢咧，已经系有条隧道咧叫做张南隧道啊。 张南啊？ 系啊，其实咧系去嗰条系将军澳隧道去东隧嘅，只系5分钟嘅啫。本来系预计咧系今年6月通车嘅，但系疫情关系咧就要褪到22年通车。 哇！ 张南隧道啊，原来有条本来系今年通车噶， 但一褪两年嘅。 疫情关系你。知啦嚇，係啊，咁嗰條隧道我想 講，你知最近嘅環境㗎啦，即係咁永遠都係咁樣， 係啊，都係咁樣，即係變幻莫測啦。嗰條隧道咧係由環澳路嘅日出康城對出，跟住咧就穿過咗有條橋啦，跟住就有條隧道，即係大欖山隧道咁樣，一個過咗東隧只要5分鐘， 嗯， 係咪咁啊可以避過咗由將軍澳道落嗰條路咯？咁所以就呢條隧道咧就非常之好，叫做張南隧道，正將通車， 東南西北個南。 唔係藍田嘅藍啊，佢係由將軍澳通去藍田啊嘛， 係、哦， 所以就叫將南隧道咯。 不過 Lily 啊，你呢個新聞可唔可以2022年頭嘅時候再同我講一次咧？ 唔會啊， 我 記到時再遲係咪啊？ 係啦，二二 年。係佢話稍後再通車咯， 唔好再遲啦。 係啊，唔好再遲啦，因為可以疏導到將軍澳嘅交通啦、嗯。但係原來仲有一條仲正嘅隧道， 係 係啦，叫做屯赤隧道。 屯門同赤立角， 哇，好聰明啊兩位， 唔通赤柱， 唔係 啊，唔係赤柱，赤立角機場，我哋香港非常之重要嘅命脈， 嗰個係海底隧道嚟噶嘛，嗰、那個係嘛？ 係、嗯、啦，你講得啱啊，係有少少經過海底嘅，但係依一條咧、嗯，本來係預計咧係今年嘅十月通車嘅，又係、嗯、 又係因為最近嘅 又 係 疫情都係延遲咗，但係依一條好好啊，因為點解咧？其實你知啦、嗯，我唔知道你哋記唔記得咧，一五年咧有個大船咧撞到吸水門大橋， 係啊係啊， 癱瘓咗嘅成個去機場，癱、瘓咗成兩個鐘頭。即係陸路啊！你冇辦法，你冇可能得一條路去機場嘅，所以呢條路就好好啦，舒緩咗。你知唔知呢條路係邊樣行咧、嗯？由屯門去到赤立角，只需要係十分鐘時間、 啊。 你睇下條路線圖， 地理位置嚟講咧，屯門啊真係喺赤立角對面。 係啊，哇，近到不得了啊！即係可以唔使你哋唔使再特登要行條屯門公路，再去到屯門公路深井個位上翻去青馬橋， 就唔使兜一個咁大圈。 係啦，兜咁大圈，又唔使塞咗屯門公路，又唔使塞青馬大橋，直接就去到啦。 哇，好快喎！ 好正啊！呢條叫做屯赤隧道。 即係人生就係咁樣啊嘛，經常都會兜一個好大嘅圈。係 啊， 係啊， 咁而家就唔需要啦。 好正㗎，喺依一個 即係證明人生其實有捷徑咯， 有捷徑啊！ 總之人生有希望啦， 喺 呢個望后石對出嘅，咁啊直接一路去就可以去到赤立角啦。 但呢個係幾時通車呢？ 本來又話今年十月通車， 又去到二二年啊，唔 係。咁依家佢又冇講幾時喎、 哦。 反而我琴日咧上去 search 就係將南隧道就話要稍後二二年，嗯、但係依一個咁正嘅屯赤隧道咧，佢冇講幾時。 都 係 嗰句啦 ，Didi， 咁你到時到後再話聲我 知。一定要 啦，係。 一定要。咁、哦、我哋報交通嘅話，如果有條新嘅隧道開，可以疏導到啲市民唔使咁塞車，一定會即刻同大家講、 嗯。哦，其實影響好多啊，即係鍾哥，你知唔知？我有個朋友咧，佢本身喺機場翻工，佢就係住屯門嘅，佢、 啊 就等緊呢條嘅隧道咧， 屯赤隧道 係啦，一等到屯赤隧道，佢就話咧，我到時會買車， 嗯、 因為而家成日都要拜託啲同事車出車入啊咁樣，咁佢話有咗嗰條隧道咧，佢就好快脆可以翻到公司啦咁樣，咁、 啊、 但係如果你話一遲嘅。即係有好多人又好似佢咁影響咗啦，影響咗個計劃啦。 所以呢兩個構思咧真係非常之好啊，真係要多謝。 係、嗯、多謝啊！咁希望都係啦，到時都後麻煩 Didi 再話我哋知啊。 一定通知話俾大家聽。 唔該 Didi。好啦，天氣方面話歐喺出邊話早晨啊歐。 系早晨，小白早晨，钟哥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 早晨。而家出边环境点样？我今朝翻嚟咧就真系有点而冻啦， 吓凉凉地啊。 咁啊，同钟哥讲嘅一模一样啦。咁啊，唔止有点而冻啊，仲有啲大风添啊。头先咧刮起一阵风咧，咁啊树上嘅落叶咧都吹起上嚟啊。意思系咩咧？好似武侠片咁样啊吓。咁啊。已經進入咗秋天啦，咁啊，望去香港島嗰邊咧，能見度相當高嘅，咁啊，太陽出咗嚟啦，天空上邊咧又唔算太多雲，咁但係唯一一樣嘢就係好似頭先鍾哥話齋啦，天氣就涼咗一啲啦，咁啊，大家記得咧添衣著舊衫。第二咧就係咧啊，相對大風啊嘛，咁啊唔知係咪稍後落嚟即係好似禮拜尾啊有個風球 係 打緊咁樣啊嚇，咁啊唔知係咪都有所影響啦。不過今日咧有呢個經典動漫嘅劇情。就是等緊車嗰啲女學生咧，就突然間，喂，好大風啊！即刻撳住條裙嗰啲咯， 竟然俾你見到， 係啊！呢個真係傳説中最經典嗰啲純愛漫畫都會有咁嘅情景出現嘅，所以大家唔好心邪諗多咗啊！朝頭早，不過就啊咁都見得到喎，即係你做歐叔叔都重回青春。 阿歐啊，聽日可唔可以同你調轉啊？我出去，你坐入嚟啊？ 當然冇問題啦。你中意我帮你喺门口呢度 set 定张凳都仲得， 好辛苦你啊！ 嗯，详细嘅天气交翻俾你 好。好啊，唔该晒。哦，咁啊，详尽天气方面天晴干燥啦，最高气温会到29度噶吓，唔好谂住而家咧咁凉啊，一阵间就会热翻少少噶啦。 系啊， 吹和缓嘅偏北风，咁啊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啊明日大致天晴，以及咧都系干燥噶，早晚咧系稍凉嘅，随后一两日云量亦都增多，风势亦都颇大。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0%嘅，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噶，咁啊嚟到咧就系早上嘅7:16啦，时候听听晨光大学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余允律。 逢星期三朝早嘅晨光大学咧，都会同大家讲下啲养生保健嘅话题。今朝早咧，继续都会有中医嘅环节嘅，请嚟咧我哋一位新嘅嘉宾，就系注册中医师余允律医师啊 ，Judy， 早晨啊， 早晨啊 ，Barbie， 各位听众早晨啊。 嗱，我知道咧有好多奇难杂症咧，都有好多人咧会寻求中医嘅协助，甚至乎咧而家近年咧更加流行咧就系中西医合璧去医病啦。今朝早咧 ，Judy 准备同我哋讲嘅呢一样嘢咧，好多人会寻求中医协助嘅。 系啊，咁今日咧我哋就会同大家讲讲关于中医点样治疗不孕不育方面噶啦。咁简单嚟讲咧，就系、是、无论系男方定系女方嘅问题啦，只要系唔可以达到生育嘅目的嘅话咧，就系、是、属于不孕不育嘅范畴噶啦。咁而家咧，其实不孕不育咧就比较多牵涉到一啲男科啊或者妇科嘅疾病啦。 嗱，我想问下 Judy 先，点样先至叫做发现自己系属于不孕不育咧？ 大多数嘅人都系点样发现嘅？都会喺结婚之后啊，又或者想要小朋友啦，咁、佢可能努力咗一段时间咧。都冇乜成果喎，之後咧佢可能先會關注到呢個不孕不育症嘅問題嘅。有啲人咧就會誤解啦，不孕不育咧就係、是、女士嘅子宮有問題啦，又或者係坊間話咧男士腎虛。實際上啊，臨床咧女性嘅問題咧其實同男性嘅問題咧都係各有一定嘅比例嘅，甚至咧其實可能係有時係雙方同時出現嘅問題嚟嘅，所以就唔應該話好耐都生唔到小朋友啊，就一口咬定。是女仔的问题啦。咁其实呢求医的时候呢其实都建议夫妇双方是要一起检查啦找出真正的原因的。 嗱咁讲到既然要夫妇一起去检查，咁即係话呢男性同女性呢即係做完检查出嚟发现咗当中嘅问题呢都好唔一样喎。 係呀。咁其实呢而家现代医学呢对于不孕症呢其实都有两种性质嘅定义嘅。咁一种呢就係原发性嘅不孕啦。咁另一种呢就係继发性不孕啦。咁原发性嘅不孕呢就係、是、指譬如夫妻结咗婚之后一年啦有正常嘅性生活亦都冇避孕啦冇怀孕嘅。咁继发性不孕呢就係、是、指可能係女士曾经怀孕过啦但之后有返正常性生活一年以上呢都未能够再次怀孕嘅。我哋喺中医嘅角度点样睇女性不孕症嘅原因呢咁其实呢我哋中医认为呢肾係藏精嘅係我哋先天之本嚟嘅。咁女性嘅卵子嘅成熟呢其实係同我哋肾气嘅充盛有关嘅。咁我哋都知啦女子嘅肾天贵同埋冲任如果协调失常嘅话呢我哋嘅肝脾肾功能係会失调嘅。咁我就会引致啲咩呢就会引致一啲痰湿啊血瘀啊肝郁啊肾虚呢啲。咁而家呢现代我哋可能成日都听到不孕症嘅原因呢大致上都会分几类啦。譬如一啲女性嘅排卵功能障碍啊或者係输卵管阻塞啊或者係黄体功能不全啊呢啲都係我哋而家平时经常听到嘅一啲原因嚟嘅。咁喺中医治疗上面呢除咗用补肾嘅基础嘅话呢我哋都会结合一啲其他嘅方法啦。譬如係中药嘅人工周期疗法啦或者係针灸治疗呢去刺激返神经呢改善内分泌嘅平衡嘅促使返去排卵。咁而家呢其实都有好多文献上面记载啦中西医嘅结合治疗呢对于不孕嘅患者呢会比较有良好嘅效果嘅。 係即係两样加埋啦就事半功倍啦个成效。 係啦。咁其实呢临床上面我哋发觉呢男性导致不育症嘅原因呢其实比较直接一啲都系精液异常系佢嘅主要原因嘅。咁包括我哋听过一啲冇精症啦小精症啦精子活动力低下啦又或者系精子不育化。咁嘢为之精子不育化呢可能呢个比较难理解啲啊。精子不育化就等于系精子喺呢个水里面游同埋喺呢个泥浆里面游嘅感觉啦。咁如果喺泥浆里面游咁可能就阻力大啲啦就好难达到一个即系受孕嘅目的啦系咪。咁而家呢我哋中医学呢认为男性不育症啊佢嘅原因呢其实系包括肾虚啦肝郁啦痰湿湿热同埋血瘀嘅。咁啱啱我讲咗咁多呢就并唔系坊間認為咧腎虛咁樣咁簡單嘅啫， 雖然佢係真係關事嘅， 係啦，冇錯係其中一個原因嚟嘅啫，係啦。咁所以咧就千祈唔好麻木咁樣亂食一啲補品啦。最好咧咁當然進行呢個精液常規嘅檢查啦。如果係發現精液咧係未達標嘅人士咧，其實咧一開始嘅時候咧可以先從改變生活啊或者係飲食習慣開始做起嘅。咁必要嘅時候咧要按照檢查嘅結果咧同埋患者嘅症型咧去服用中藥進行整體嘅治療嘅。譬如我哋經常都會用到一啲淫羊藿啊。 巴戟啊，咁呢啲咧系温肾益气嘅中药啦，或者系滋补肾阴嘅药物嘅，譬如熟地呢啲，咁都可以达到补肾生精嘅效果嘅。 嗯，不过咧，我相信除咗话真系要靠睇医生之外咧，个人嘅嗰个生活习惯咧，同埋生活作息应该都好影响 嘅。系啊，冇错啊。咁其实咧，如果女士嘅话咧，咁当然啦，一开始嘅时候咧，一定要先从自己体质入手啦，改善翻自己嘅体质啦，包括譬如生活啊、睡眠啊、饮食啊、运动。精神状态咧，其实都需要调养嘅，饮食都系要定时嘅，唔好话过饥啊、过饱啊、暴饮暴食啊，亦都希望系可以避免食一啲肥甘厚腻嘅食物啦。咁情志方面咧，都要避免情绪嘅过激啦，保持心境开朗，适当咁样运动锻炼嘅，系啦。咁男士方面咧，其实由于咧精子佢嘅生长成熟嘅过程咧，其实都要三个月左右嘅，咁所以咧，有啲患者可能已经好积极咁样改变咗生活习惯，甚至佢已经系接受緊治療咯，咁都係要俾啲耐性嘅，咁個成果咧先會慢慢展現出嚟嘅。 咁所以咧，如果大家能夠個定時作息啦，同埋健康飲食又均衡嘅話咧，自然咧乜嘢病痛都少啲啦。 係啊，咁最後記得啊，無論服食任何嘅中藥或者補品之前，一定要諮詢中醫師嘅意見，千祈唔好胡亂服藥啦。 係啦，咁所以咧都係啦，病向淺中醫啦嚇。雖然呢一樣嘢咧，可能未必會即時咧自己體感到唔舒服咧而去睇醫生，咁但係如果遇到問題嘅時候咧，不妨都尋求一下一啲醫學上面嘅協助，做下檢查先咯，睇下自己係咪真係遇到相關嘅問題。如果係嘅話咧，就要盡快對症下藥啦，去睇翻一啲專業資格嘅醫生咧，就幫你解決問題，咁啊自然藥到病除啦。 係啊， 今朝再一次唔該曬 Judy， 好多謝曬。 若世间这刻竟然没唱片铺，余下这间交给你我守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撑这小店铺。Let's go！ 唱片谱，余下这间交给你我守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唱这小店铺。 作品 Dear Jing 最后一间嘅唱片铺个记字我送俾佢嘅， 咁其实系咩啊？ 最后一间唱片铺 Dear Jing 定 Dear Jing？Dear Jing，Dear Jing，Dear Jing 啦 ，Dear Jing。 早晨啊， 早晨啊，喂，头先咧就喺天气方面同大家睇下啦，今日咧再同大家睇下另一个天啦，唔系天儿啊，天儿冇咁早睇得到，系天。文地理嗰天文現象啦， 喂，點啊？呢個咁大個圈啊！ 呢、這個獵户座流星雨咧，高峰期來臨咯。 幾時啊？幾時啊？幾時啊？ 係啦，嗱，依家開始就有機會睇到呢個獵户座嘅流星雨，咁去到幾時咧？去到11月7日咁樣，大概有十零日咁樣啦。 咁呢度有冇講喺咩香港邊一個地區望係會望得清楚？ 大美督啦，又係 當然。最好嘅话咧，你系要有天文望远镜。 喂，唔系、哦，天文望远镜咧睇流星雨有个问题、哦，两位，你谂下嗰啲流星，啪一声嘅啫。我點樣攞住個望遠鏡追住嗰個流星啊？ 唔係呢個真係睇你彩數。我見好多人去欣賞嘅時候，都係攞個望遠鏡啦，望住咯，跟住望住。望住，哎嗱，有啦有啦，咁嘅啫喎。 你知唔知咧？我都有睇佢流星雨啊。佢成日話：哇，唔知咩百年一遇最多流星雨啊，一個鐘頭咧，有可能一百粒咁。 你想想一個鐘頭有一百粒，即係一個鐘頭入面有一百秒，你有機會見到， 係 好慢嘅，其實好難，好辛苦㗎。 點解流星呢樣嘢好想同鐘哥分享？話曬你嗰陣時喺二台咧，即係都有呢個導演舞台劇啊，《流星飛過後許願前的 一秒》， 好嘢，爭啲唔記得嗰一秒。 最緊要就係嗰一秒，係 啦，咁一秒，係啦，咁啊，阿鐘哥做呢個舞台劇導演，我哋一班二台嘅兄弟姊妹都有份去演出啦。咁啊，即刻喺度諗起啊，梁榮忠。流星雨啊，系喎二台喎， 就係呢個， 係啦咁樣。 好老實講啦，我就真係喺譬如話呢啲欣賞天文現象嘅咧，我就真係門外漢。其實你哋識唔識得分獵户座咩獅子座嘅流星雨，又唔知咩座嘅流星雨，或者隔離 A 座嘅流星雨，你哋識唔識得分咧？ 嗱，鐘哥，進入一個科技嘅年代，我係時候可以教你咧，用智能手機 download 一個 app。 我啱啱都想話俾你聽， 係啦， 有呢個套路㗎。 小朋友現代， 你知唔知嗱？而家嗰啲 app 咧係先進到咧，我 download 咗個 app 啦，然後我開咗個 app 之後咧，我就攞住個電話對望住個天。望住个天嘅时候咧，佢话俾你听，呢个系月亮只 moon 咁样啦。跟住咧，你开始会见到好多唔同星星噶咯。佢就每一粒星星，你望到嗰个位嘅时候咧，佢就会话俾你听，其实呢个就系譬如猎户座，那个就系处女座，这个狮子座。跟住咧，好搞笑噶，你怼落地下，你望住个地下咧，佢会话俾你听，地球另外嗰边而家见到边一种嘅星座。吓，系啊，咩冥王星啊、火星、Jupiter 全部都见到噶。 当我哋咧有呢个 GPS 人肉搜寻定位之外咧，其实天象都有天象定位嘅。 个世界变成咁嘅， 系啊，原来 咁呢几年我去咗边度啊？系啊，好似咩都唔知咁。 你冇空间， 你呢两三年太开心啦，仲要日日咁样报，系日日咁样报，所以开心到咧忘记咗咧天文地理嘅常识，或者呢啲科技嘅日新月异啊。但唔紧要，往后嘅日子咧，我同埋小白咧。会讲更加多俾你。 不过系咁样喎，成日都话欧就话讲个咩啊？猎户座系咪呢个？ 系猎户座，冇错冇错。 跟住话百年难得一见。 系系。 有一样嘢咧，我成日好似系因为我冇记性啊，定还是真系经常都有啲嘢。 嗯。 成日都听天文台讲咧，就话今晚咧就系呢个近五百年咩月食咧难得一见。你唔见要等几耐啊？等五百年。我以为等睇完之后真系等五百年啦。跟住佢第二日咧就会有个新闻。今日咧就係呢個月球距離地球最近嘅日子，你今日唔睇咧就經過二百年。咁以為我今日唔睇又經過二百年啦。但係最近經常都有呢啲天文現象，我哋會睇到。咁究竟係咪夠？就算我唔睇，咁我唔睇呢個獵户座，聽日都可能有個咩蛇夫座出嚟睇㗎。 有咁嘅可能嘅。不過我哋今次聚焦咗個呢個獵户座先啦嚇。咁個高峰期咧最快啊嚇，每年嘅流星速度咧最快其中一種嘅流星雨嚟，每小時咧天頂嘅流星數目咧。大概二十粒嘅咁样， 二十粒，哇，好多啊！ 记得啊，如果流星飞过咧，记得啊， 许个愿啦。但系最紧要系许愿前嗰一秒， 一秒系啦， 你记得点去许愿咧，咁啊掂啦吓， 要成功就系嗰一秒啊，把握啦吓。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晨光第一句》。 最近乜嘢都唔顺利，喺屋企好想发脾气。 点解屋企个个都唔迁就我嘅？ 德国哲学家歌德曾经讲过：，无论国王还是农夫，家庭和睦是最幸福的。 今日起身讲嘅第一句，不妨就系同你屋企人讲一声：，其实我好锡你哋噶。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龙塘马可尼道一座大厦的外墙被人用红色漆油喷上字句，案件列作刑事毁坏，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在昨晚十点左右接报，指四名男子在马可尼道一座大厦的外墙喷字。字句是批评高等法院副司法常务官何俊尧。英国将大曼彻斯特地区列入疫情警示系统中的非常高级别，当地星期五凌晨零时起生效。首相约翰逊指出，在政府向全国各地方政府提供共10亿英镑抗疫基金的基础上，

详情请向你的受托人查询。 音乐说，田蕴妮的音乐选择。 同妈妈的歌你会拣哪一首？ 我梗系最亲啦。 如今看他多了一丝法令纹。 我太过不体谅我妈，我以为她乱想嘢，她看过 manual。佢睇唔到啦，即系你会懵啊！我接受唔到你老啊，你唔系咁噶。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还是怕捉不紧，微笑里一双病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钟哥，早晨好， 早晨 晨光的听众。七点三十七分啊！头先我行翻嚟嘅时候，几大风口， 系咪啊？ 系啊！ 有兴趣讲埋详细嘅天气俾大家听。 当然有兴趣啦，就系林柱讲。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天晴干燥嘅，最高气温咧大约去到29度，吹和缓嘅偏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啊！咁展望咧，听日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嘅，早晚会稍凉，随后一两日云量会增多，风势颇大。室外气温咧而家系22度，相对湿度6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现正生效的， 会不会影响我们看这个什么猎户座的 流 星雨啊？ 夜晚才知道、 披多件外套、今天我想跟钟哥和欧讲一下这个水上的士，不知道你们两个有没有听过呢？ 是都是指纹楼梯向，好像之前、早一两年已经有、相关的部门出来说喂整些水上的士、碰巧疫情、好像今早早交通、Didi 讲了原先那条桥就、可以连 尾迟啲 年尾搞得到嘅，喂！依家一褪褪两年啦， 再褪迟啲， 系啦咁样，咁、究竟呢一个系咪一拖再拖，定还是唔系？年尾有得玩咯，呢、這个水上的士咁。 系啦，阿欧咧嗰个指纹楼梯响实在形容得太好啦，不过就唔系呢两年，其实讲嘅时候咧都差唔多20年前噶啦，系、啊，原来咧嗱，第一下 1948年嘅报纸啊， 唔系 讲咗廿年 都系2021年啫， 定还是系南生围嗰啲？横水道嗰啲有条掹住条绳嗰啲， 系啊嘛， 喐下喐下，哇噜哇噜嗰啲， 即系俾$5啊，叔叔过， 系咯系咯， 唔系嗱，讲翻咧佢个起源啦，即系政府咧喺2001年嘅时候就建议增设咧以呢个服务观光客为主嘅水上的士服务啦，咁啊2001年就开始讲噶啦，咁去到咧2018年，即系头先阿欧所讲啊，两年前左右啦，先至邀请到营办商咧去到递交水上的士航线服务嘅意向书，即系招标啦。 有航线添噶， 系啊，因为佢唔系点对点嘅，佢中间都有几个点嘅，咁一阵间同大家可以讲下啦。原定咧2019年就可以投入服务啦，咁不过最后咧就延至到今年3月先至完成晒招标嘅程序，咁不过又因为恰巧就撞到疫情啦，咁啊反复去到而家咧，水上的士最后咧都仲未兑现到原定系今年年底投入服务嘅承诺，咁啲议员就话好失望啦，因为已经即系一开头讲已经讲咗咁耐啦，最后即系招标完咗之后都仲未搞到出嚟，咁啊，即系可以话系拖咗20年咁耐。咁佢认为咧，其实水上的士就唔系净系服务观光客嘅，因为咧。其实都可以兼顾埋本地嘅一个交通需要，咁因为咧，其实我哋可以睇下啦，喺其他地方都有呢一种嘅水上的士嘅，譬如泰国啊、英国啊、日本啊都有，咁有啲地方就主要系俾观光客去睇啦，因为嗰个沿线咧可能就系见到好多唔同嘅名胜啦，咁但系譬如喺泰国同埋英国咧。佢哋嘅居民咧係都比較多嘅，大家都知道去過泰國好塞車噶嘛。當一交通繁忙嘅時候咧，咁好多嘅居民咧就會選擇喺呢個嘅水上的士，就去到咧即係疏導翻個交通，咁就會方便啲咯。 就咁喎，崔傑彤，你要知道咧，香港又唔係泰國啊， 係 香港地方咁細。 你會幾可會用水上的士啊？嗱，咁極其量應該係喺我哋叫做過海嘅啫、 嗯， 香港過九龍嘅啫，九龍過香港嘅啫。你斷估應該比較少喺香港坐去大嶼山，又或者坐去長洲，唔係冇，應該會少啲啦。好啦，咁如果你係純粹喺香港過九龍，九龍過香港，我第一個選擇啊，係咪應該快呢？如果快嘅話，我應該搭港鐵或者係隧道巴士啦、啊。好啦，咁如果你話遊客。咁而家都冇遊客咯， 係。 咁你呢個水上的士褪遲少少，有咩有最大嘅影響喺邊度咧？ 同埋水上的士過唔過到海咧？嗱，呢個答多一句問個問題， 係 啊， 過唔到咩？ 有機會過唔到海㗎，有機會㗎。咁因為要知道一樣嘢，你話喂，琴日我哋做節目嘅期間都係啦，東隧倒灌， 係 都記得啦。 我即刻拗頭，因為琴日要過海， 我琴日都好驚啊！喂，點算啊？咁啊，東隧倒灌，紅隧係一定塞㗎啦。咁啊，會唔會連西隧都塞埋？咁啊，到時咧過海的士可能有一個效用喺度嘛。所以我就即刻問 Kitty， 喂，過海呢個水上的士過唔過到海先？ 嗱，之前已定咧就有五個點嘅，有西九啦，有中環啦，有尖東啦、紅磡啦，同埋啟德嘅，咁你就可以揀全程咁樣搭，即係由啟德搭到去西九，咁中間會掂一掂到中環嘅，即係如果嗰個成個行程就係啟德啦，跟住就去紅磡。尖東，然後中環，跟住就翻翻去西九。咁但係你亦都可以咧揀喺即係點對點，譬如尖東去中環咁又得，咁譬如尖東去紅磡咁樣又得，咁分段收費嘅亦都會有。 嗱、咁啊，崔傑同阿歐，我問一問你哋、 嗯， 如果你係觀光人士，咁啊觀光啫，冇乜嘢，我哋可以選擇 遊下遊下啦， 遊下啦，喺維港度望下望下咁樣咧。如果你哋係翻工要過海，或者工作上要過海，你哋會唔會選擇搭呢種交通工具 哇，其實要過海翻工我都要諗下 咯。嗱嗱嗱， 唔好咁懶。 嗱，我暫且當佢渡海小輪咁去諗先。嗱、唯一一樣咧，我會搭渡海小輪咧，就係咁啱自己喺尖沙咀，而要過會展做嘢咧， 就啱啱好啦。 係啦，嗰、那個就 perfect 啦，仲加上再平啲嘛，係咪先？即係講緊，喂，即係相對搭鐵路啊貴少少噶嘛，即係嗰個車費啊或者船費方面有個比對。咁啊，究竟？啊，有冇讲到个收费，同埋有冇讲到话，喂呢一、這个啊叫做水上的士，喂真系 使几多钱先？ 系啦，坚唔坚先？ 真系非常之好，呢、這个正正就系我想讲，佢嗰个拟定嗰个价钱咧。是惹起爭議，因為比較騎嚟嘅嗱，我哋一起計下數咯。朝頭早 形容咗人先啦，騎可能對於我嚟講好正路 係啦。可能對於中國嚟， 你可以幫佢平反， 濕濕、啊、 底玩 底玩， 唔係嗰個騎嚟，唔係底玩嘅意思。我哋一起要計一計數。 好， 佢咧就話我哋頭先講有五個點啊嘛，咁即係有四程啦，總共。咁頭先講可以分段收費啊嘛，咁每一段咧佢話大約就已定係10至24蚊啦。即最平可能是10蚊，即近嗰啲。 即去一個點就可能10蚊，去足最遠嘅。 唔係，係一個點可能是10蚊，亦都可能是24蚊，因為有啲遠啲噶嘛，即可能過海，即中環去翻西九咁啊遠啲咯。咁譬如尖東去紅磡近啲，咁咪短啲咯。即其實好似你搭小巴有即巴士啊，有得即分段收費咁啫嘛。 明白。 系啦，咁即是话最贵就24蚊啦。咁、其实五个点即系四程，你乘翻四即系几多？ 一嚿水咯， 即系96蚊啦。咁、但系咧，如果你搭足五个站咧，佢就话收你136蚊。 咁即系点啊？ 系啦，所以就话咁即系点啊？即系我分开俾钱就平过，即系一次过买五个点啊咁样。 嗱，如果根据俾钱呢一个方向去谂咧，照计我越俾买得多。應該越 平 啊 嘛，係咯， 即係而家你越坐得多，我要俾貴啲。 嗱，所以呢個就係我頭先講嘅騎呢嘅位啦。到底呢個係咪最終佢嗰個定價，定係啊大家即係集思廣益之後覺得都可以再調整一下咧咁樣？咁、不過我見到即係報章上面有訪問過唔同嘅人士啦，即係對於俾旅客嚟用，或者係俾即係香港嘅居民嚟用，佢哋嘅睇法係點樣啦？咁我佢哋都會有少少保留嘅，即係同鐘哥嘅意見都相似嘅，即係覺得到底。是不是真的疏导到啦？同埋咧，都可能觉得百几蚊，如果搭足五个点嘅话咧、都几贵。 系， 唔系几贵，系 好 贵。 系啊，咁啊，得出一个定调系好贵啊。咁但系都要睇下呢个水上的士几时先可以出到出到现啦。系啊。 仿阵灯光已消失，而面前一片灰暗，终点竟这么的近，安稳的家转眼失衡。 一线微闭的窗，仍能攀上。世界稳定了，等于开展新气象。Yeah， 末世中尚有窗，连系着身的境界不曾遇上。上世间有不变的魔法，分解后终可转化为进化一刻，在这轨迹里一再公转，终于错开的 镜Flipping through the gram, be like bad news daily. People been hurting, man, they feeling crazy. Good vibes coming, they just being wavy. Hey, don't quit, just chill, everything's uphill. Started at the bottom, now we getting our refills. Goodwill, that's how we gonna get our thrills. People help people, yeah, that's how we feel. 世界留白了，方可绘出新气象。有不变的魔法，分解后终可转化为进化一刻，在这轨迹里一再公转，终于错开的境界。 听过有阿 J 冯允谦嘅《A New Day》， 嗯，系啦，嗱，钟哥同埋阿崔杰同喺度啦，我想问一下大家都系驾驶人士，我哋三个都系驾驶人士啦。嗱，我自己本身喺香港有揸车，如果去日本旅游咧，我都好中意咧，就 系 选择呢个驾驶旅游嘅。咁啊，但系咧，即系你知两个地方唔同嘅文化咧，咁啊，大家叫揸车嗰个方法咧，其实的而且确咧系好大分别噶。 系咩？ 嗱，香港咧本身就比较急速啲嘅。日本揸車咧，其實係真係温文好多，大家咧比較上係禮讓嘅。咁、我自己本身揸車有個習慣咧，唔知道你哋有冇嚟揸？我中意戴手套。 啊！ 我見到佢， 我驚跣手啊！ 唔係啊，我中意戴白手套。第一，因為我成日捽太咧，隻手好乾燥。咁第二個原因就係因為如果我有陣時諗啦，如果我坐喺架車入邊，我喺司機位嗰度，如果我戴咗個白色手套咧，我好方便。去到同車外面嘅人溝通，例如當我停喺斑馬線前面嘅時候咧，我揮下手咧，啲人係好清楚睇到白色手套喺度喐，咁、就可以話啊呢、這個司機讓我哋、哦。第二個咧就係、譬如如果見到其他車，譬如你讓我讓嘅時候咧，我又會指示下你行啦咁樣，咁或者有陣時唔該谷讓嘅手勢都唔會因為個玻璃反光咧，人哋睇唔到我。 我即刻諗起米老鼠啊，個車手 米老鼠， 佢好啱做交通督導。 係啦，少女即係少女，諗諗到呢啲嘢。 你諗到咩？ 我諗到咧係真係職業司機啊。即系揸嗰啲老细车嗰啲啊，咪全部都系戴晒白手套，着晒西装，戴埋顶帽嗰啲咧，佢哋咪戴白手套咯。咁如果你作为自己一个驾驶人士，几可有人好似阿白元豪咁样戴对白手套噶？ 系啊，咁啊戴白手套，我就觉得揸车上嚟嘅时候个感觉咧，好似同个路面我自己会嘅接触咧，系好似紧密啲。咁、但系除咗戴白手套之外咧，仲有其他方法嘅、就系、打灯啦。嗱、打灯我哋转线要打灯啦。咁但系咧，我哋有阵时转咗线之后咧，或者有阵时你好难转线嘅，咁后边有人咧就特登让咗个位俾你。呢啲情况通常咧会出现喺外国比较上多，因为香港咧好奇怪噶，见到你前面打右灯。 我俾油， 系 好容易就呀俾油，即系有好多职业司机咧，都系会有呢啲情况出现嘅。 系等我过咗先，你后面啦。 系啦，因为佢可能太赶，我就唔想嘥多你可能半秒钟嘅时间让咗位。 我又冇遇到呢啲情况，会唔会佢系针对你啊？ 可能系啊，所以 一见到白元好汽油钱， 所以我要戴白手套同人哋讲对唔住。 唔系啊，就系见到你戴白手套咁招式，让你啊， 我就俾油， 你又可能啱。 米老鼠，跟住就冲落去。 系啦，咁啊，但系咧有阵时，如果我哋譬如太敏嘅时候，我哋转线啦，转咗之后，如果有人肯让我哋咧，咁我自己有个习惯就真系喺日本嗰度学翻嚟嘅，就 系 打四火灯，腾腾，意思咧即系譬如日本嗰度解多摩啦，咁如果你英文就可以解 thank you，即系多谢咁样。 喂，但系中文就另外 都可以多谢 两个字，通常都系。 嗯， 系 啦， 尤其是喺马路上面啦， 嗰个位咧就真系好巧妙啦。所以今日攞出嚟同大家讲下咩咧？嗱，报道都有讲过咧，就系发现咧有啲嘅群组咧就特登咧，即系成日都系去到围剿任何一单嘅叫做不小心驾驶嘅行为啦。不过咧都有啲咧就 系 叫赞扬其他人嘅。咁话说咧有个司机啦，咁佢就要让路嘅时候啦，咁佢就让咗俾前面嗰架车，咁佢转咗线之后，真系见到佢咧。打兩下死火燈，即係好似講多謝咁樣。咁佢就有一下咧，佢覺得好窩心嘅感覺，於是乎咧就擺咗上網，佢都同大家一齊分享。嗰啲網友咧就好多嘅叫做留言啊，好多嘅comment 咧都喺度話係，原來我哋咧的而且確係比較上少喺馬路上邊咧係有禮貌。咁呢樣嘢咧係真係令到我哋啲譬如駕駛人，我自己都係駕駛人士，有陣時我自己都會覺得咧，香港嗰個馬路咧。戾氣太重啊！ 唔係淨係香港嘅， 唔係淨香 港。總之一塞就戾氣重噶啦。 係啊， 相對嚟講，我自己喺其他地方都試過駕駛咁樣嘅。咁喺香港係咁相對嚟講咧，係暴躁少少嘅，即係多少少嘅。咁但係呢個亦都好難，好容易明白嘅。香港真係地方細，咁你好容易就會因為塞車而經常塞車啦。咁你就會覺得，哎呀，點解又嘥我時間啦？我冇辦法好順暢啊。係會有呢個情況嘅。咁所以我哋有一個字噶嘛。路正啊嘛，马路个路跟住法路个路啊嘛，路正。你一揸车嘅时候，你自然咧你就会唔知点解啲脾气咧就会出嚟噶。 你有冇发觉揸车嗰啲人咧，无论你平时个人几温文咧，即系一掂到个胎盘，好似容易变咗第二个人。 這個、呢个咧，我又真系又有睇过一个理论。嗱呢个咧，我就系喺 冇嘢啊嘛，你 译书嗰度睇翻嚟。系啊，佢咧有一篇我即系散文嚟嘅，我就觉得几得意，所以我记到而家。佢就话啊，点解咧好多人即系一坐埋个司机位嗰阵时候咧，就同佢平时判若两人咧？咁佢好多时就即系我记得嗰个文章佢就话啦，佢嘅分析就系佢觉得有啲人咧佢喺平時嘅環境裏邊，佢唔能夠即係操控曬佢自己嘅一啲事情啦，唔係喺佢嘅控制範圍裏邊啦。但係去到司機位咧，其實佢就覺得嗰一件事係佢揸裝， 佢係主宰， 佢係主宰，咁所以佢就有嗰個 power 去到即係將平時嘅一啲不滿啊，或者嗰個覺得唔如意嘅嘢咧，係啦，就喺嗰個位嗰度宣泄出嚟，其實係同嗰個環境有關啊。 即可能抑壓太多嗰個人本身。 係啊係啊係啊。 不過咧，真係嘅舉個實質例子啊平時啊，正話阿白元浩講咧，有啲人可能平時好斯文，咁一上車好似第二個人咁樣。 係。 咁啊，喂，遺傳厚道，我唔講佢係鄧子峰啦。咁啊， 我哋要學嘢啊，小白，我哋下次咧都遺傳厚道，我哋唔講嗰個梁榮忠啦。 啊，鄧子峰咁啊！以前我同佢即係一齊喺電視台做嘢嘅時候咧，咁嗰時我未揸車咁，咁有一次咧，咁啊鄧子峰好好人噶嘛，好 nice 嘅。咁有一次咧，咁佢走嘅時候，送埋咧鐘仔，我話好啊。咁跟住咧上車啦，咁然後咧一上咗車開車啦，出到嚟市區嘅時候咧塞車，跟住佢就開始四個字講嘢啦。我一問啊嘛，跟住我就問佢我哋叫十郎啊嘛，十郎啊。点解你咁奇怪嘅一个人？跟住佢话：，嘿，我梗系要讲啦。咁话点解要讲啊？佢话我而家用把口讲咗，我宣泄咗嗰种怒气，好过我俾油抌落去啊嘛。咁、我就又系， 系咯，又啱、 啊。因为佢每一个人揸车嘅时候，必定会有一个即系不快或者不爽嘅感觉噶嘛。如果塞车，如果你将呢个化成嗰一脚油咧，咁就会有意外咯。 系咯，系咯。 咁但系佢又。我喺架车里边讲啫嘛，我又冇话边个，咁佢宣泄咗出嚟，令到自己长和咗，反而安全啲，因为由头到尾成程车都系一个安全嘅车速里边进行，咁我又系，咁我亦都俾佢感染咗呢种习惯，所以我。 上車嘅時候，我通常都係四個字四個字講嘅， 係就係、是、路路平安， 路路平安。 黎明前独个踩于路上游荡，来来回回用最快速度在流浪，无求无由地往返，栖身漆黑里跌撞。然而谁在某天于路上回望，无从忘怀是眼睛闪耀着如浪，无痕无尘的心脏掀起这一世向往。踏进长途跋涉，只想碰面，穿梭于街道上，又是历练。你会否在前与后，差一刹便擦肩？滑道上倾侧，倒退又转身，我与你一刻，视线无限近，错过若于此刻，终于都这样陌生。仍如常滑过冷清踏入炎夏，糊糊涂涂就快要将旧梦埋下，迎来奇情遇上他，胆敢展开了对。这么踩着梦闲话，说到渴了就对分一支水喝吗？迷迷蒙蒙的笑骂，搞不清这半晚真假，却已经开花。滑道上倾侧，倒退又转身，我与你一刻，此时无限近。 Special 嘅深夜告别练习啊，同深夜讲声拜拜，因为就嚟去到早上嘅八点钟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十月二十一日是一年的第294日，距离一年的结束还有71日。1879年十月二十一日，这一日发明家爱迪生终于成功测试白热电灯泡。爱迪生名下拥有超过1500项发明专利，亦被美国权威期刊《大西洋月刊》评为影响美国的100位人物第9名。其实认真考据，1854年，另一位美国人亨利哥培尔，他当时试验的灯泡已经可以持续发亮，但是没有即时申请设计专利。十月二十一日出生的朋友，无论个性或观点都异于常人，在社交和工作中表现得魅力四射，单靠语言已经能够打动人心，令人印象深刻。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在专注发明和申请专利之间，你会怎样选择呢？今日回望当年时，对你有些什么启示？真正投入自己喜欢的工作，和专注保障自己喜欢的工作，可能只是一线之差。 面收集分歧。俄方表示已经准备好同美国一起作出政治承诺，美方就话俄方在控制核武嘅议题上愿意取得进展，美方对此表示感谢。不过有分析质疑，美国突然对延长条约变得积极，可能是争取连任嘅总统特朗普希望在下个月初大选之前争取外交政绩。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75，日元105.46，瑞士法郎0.907，加元1.312，人民币6.678，英镑对美元1.296，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658。日经平均指数报23,631点，升61点。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成日都话咧，有一句说话，阿 O 啊成日都讲嘅，究竟呢只股票你有冇持有啊？咁、其实阿崔杰同我想问一问你，你有冇投资呢一个习惯？ 习惯就冇，我曾经试过一两次啦，而家我已经冇持有， 乜都冇啊！ 我觉得个压力好大、啊， 点解咧？ 因为你睇到个数字上上落落嘅时候，嗱，首先咧我就唔啱嘅，即系好少少羊群心理咁样买，即系觉得啊应该 OK 喎，其实自己又唔熟悉，其实唔熟悉嗰样嘢咧。就最好唔好掂，或者即係你有做足功課，你好了解先。如果唔係，其實你真係損手爛腳都唔知咩事嘛。咁、我自己又好緊張啲錢噶嘛，血汗錢嚟噶嘛。咁我發現咧，我持有嗰個股份咧、其實都持咗 股票啫，唔係股份係嘛？哇！你持有嗰個公司嘅股份，你好厲害噶 咯。嗱，好明顯咧，我真係唔識噶。咁咧，我就持有咗年幾兩年左右啦。喺呢年幾兩年之間咧，一開頭我都成日望住佢噶，即係我心裡面咧都有一個目。标嘅价钱，希望啊，如果赚到咁多咧，我唔贪心嘅，我就卖咗佢啦。咁咁点不知咧，我黑仔底噶嘛，一买嘅时候咧就跌啦。 哦， 我跌咗好多、哦，持续、哦、keep 住跌，咁啊由佢啦，咁啊谂住诶唔紧要，呢啲长揸嘅。 咁你呢一个咧，我哋有个称呼嘅，有个专业名词俾你，就叫做明灯。 系系啊，跟我啦， 跟你啦， 但唔会 你买我唔买， 我唔做灯啊，因为我都唔会再买啦，应该。咁跟住咧。我见佢过咗年几之后咧，突然之间升翻上去，我买嘅时候嘅价钱多啲， 你就放啦， 多啲嗱，咁我就谂啦，即系师奶仔啊嘛，嗰啲息我又攞咗啦，中间咁，然后我又赚咗少少啦，即系应该七除八扣咧，减埋啲手续费咧，应该 有少少汁。 少少即或者打个和，咁算啦。我觉得心理压力太大啦，咁我卖咯，因为我真系一路望住佢都冇再升翻过我买嗰个位。咁直至到嗰日，咁我梗系卖啦。 跟住 之后升咗几多？ 下山三百字啦，呢个系狂升啊！跟住， 我唔想再讲咯。系升得好紧要，升得好紧要。不过我估可能大家都知边只噶啦。 系咪而家呢只啊？我阵间想问嗰只。 系啊， 系啦、 有冇搞错啊？点解会咁噶？ 即系我又何尝唔系咧？ 你都有持有？ 唔系冇啦，我就 如果你有持有呢、這个，你应该请食饭啦。 啊，冇而家就如果而家仲持有，我就请食饭啦。系可惜我同你应该差唔多同步过冬啊。 哦，即系你系个，哎，我哋要握手咁、啊、样。 咁但系呢个唔紧要嘅，因为有时候咧喺我自己，我成日都听人哋讲话，有时候如果你去钻研股票市场咧，有两个好大嘅唔同嘅方向嘅。第一个咧就 系、 你样样都要，即系个个 number 你都要知，每一样你都要知啲咁样啦。咁你就可能分散投资。另外有啲朋友就同我讲，唔使睇咁多噶，一只就够噶啦。或者你嘅佢系帮你赚钱嘅就一只嘅啫嘛。咁、所以咧，究竟你系边一种咧，就真系睇你自己做几多功课啦。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三分啊！早晨 ，Kitty， 早晨，钟哥， 你好， 系今日咧，立即请嚟我哋嘉宾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胜兴帮我哋分析大事啊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 早晨啊！今日咧先讲下咧，琴日啊港股咧就微微地升啦，咁啊带领大市升咧都系靠临尾啊美市嗰一浸嘅科技股啊吓，咁啊阿里巴巴咧升穿咗300蚊啊吓，咁啊有赖啊马艺金服啦帮帮手啦，但系先讲下啦，今日个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呢？ 其实暂时如果大市计咧，都系好似琴日咁讲啦，都系一个即系冇乜方向嘅上落市嚟嘅。咁但系又因为始终咧买喺度招股啊嘛，咁所以变咗咧就气氛上边亦都唔会话太差嘅。咁但系就全城嘅资金啊、焦点方面咧，尤其是啲即系大孖打或者啲即系我哋所谓嘅 family office 家族基金咧，都系即系集中翻焦点咧，都系去攞呢个买嘅。咁所以形成咗就现有市现货市场方面咧，可能成交都会比较低啲咯，同埋就入市方面咧都比较系即系 弱啲。不過睇到除咗頭先你提到講嗰啲科技板塊之外咧，其實琴日或者前日都係嗰啲內地嘅內需消費股咧，都係普遍偏好嘅，譬如好似啲體育用品股啊、李寧啊，或者係啲蒙牛啊嗰啲都 OK。咁我諗就越接近呢個係即係五中全會嘅，可能大家嘅焦點都會睇翻國策嘅嘢多啲咯。 嗱，我一樣嘢想問啊，咁當然咧，馬毅就睇下嚟緊佢下個禮拜要咩環境啦。咁但係咧，我想問咧，我之前咧就阿崔傑棠係咪同我持有同一隻？ 肯定係啦。 騰訊就點睇咧？ 啊，邊只？ 騰訊700。 嗯， 哦，騰訊啊，嗱，騰訊方面咧，就其實已經去到個 range 個頂略為破咗㗎。係 啊。 咁咧，其實係走勢方面咧，就一定係強勢啊。咁但係就因為始終佢近排累積嘅升幅都係比較多嘅，我自己覺得我都感覺上咧，佢應該係個 trading range 咧個交易波幅會褪高一級嘅。咁所以變咗，我覺得都係繼續維持翻強勢咯。如果有貨嘅話咧，都係不妨係繼續持有咯。咁最主要其實都係嗰句，呢啲新經濟類股份點解可以 keep 到一個強勢喺度咧 ，keep 到一個增長，就係因為佢實體嘅業務係真係有一個係超班嘅增長啊嘛。尤其是咧經過呢個疫症之後嘅話咧，我哋嘅生活習慣就更加進一步改變啦。即係其實基本上點解呢啲股會升得咁勁咧？新經濟股咧，其實唔係一個概念咁簡單，佢係改變緊我哋嘅生活習慣。佢同傳統嗰啲銀行啊、地產股唔同，嗰啲就適應人哋消費者方面咧嗰個係模式，而係去做一啲產品或者服務。但係啲新經濟唔係嘅，佢創造一啲新嘅模式俾啲消費者去用嘅。咁所以佢咪可以領導到嗰個係潮流咯，或者我哋所謂叫新零售咯。 嗱，我再講一講我最近呢一排嗰個心態俾你聽啊。嗰個最近咧就關於呢只股票啦。咁我就話：哇，咁高都係唔好買住啦。我第一次講咧，佢係300几蚊嘅時候咧，跟住唔好買住啦。點知佢去到300差唔多蚊咯，跟住我話：哇，咁高唔好買住啦。於是即係我不斷講呢句説話，佢不斷再有新高。咁我應唔應該繼續講定還是高追咧？ 係啦，但其實咧，騰訊都幾 friendly 嘅咁。佢都曾經喺一個月之前咧落翻500蚊嗰個水位嘅，咁 你都識講一個月之前啦， 睇下你夠唔夠膽，睇下夠唔夠膽啦，夠膽依家就掂咯。咁啊 ，Candy 係咪咁樣分析啊？ 其實嗱，這個心態咧唔單止係你嘅，好多朋友好多年前、10年、8年前都係咁講啊。因為佢而家雖然係500几蚊啫，但你唔好忘記喎，係拆低過嘅喎。 係咯， 其實乘翻五嘅話，咁幾千蚊嘅嘢嚟嘅喎。咁所以其實你唔係你獨有嘅，好多人都係咁樣嘅心態或者面對咁嘅。 我不是孤單的啊。 所以我就其實分析騰訊分析好多年啊，我即係中意騰訊都係好多年嘅啦。其實我覺得咧，呢只股份係一定咧係可以長揸，即係好似頭先咁講，佢係不斷去創造啲新嘅嘢。因為一間公司最緊要係咩啊？最緊要就係佢嗰個客户啊嘛，客户基礎。尤其是而家我哋係進入呢個係大數據時代啊，基本上咧，就算做買一件好普通嘅衫。其實如果你有一個數據，一個大數據嘅話咧，你所謂嘅精準營銷咧，嘅你嘅命中率就會高好多。好似以前我哋即係做廣告嘅，可能喺電視台哇抌啲廣告出去啦，好多錢咁樣。但係究竟有幾多中到你個 target customer 咧？可能好少。但我而家用一個網上面嘅精準營銷，我出每一個廣告，可能都係個命中率方面咧，都係好高嘅喎。咁就依啲就有賴翻咧，就係依啲咁嘅平台啦，因為佢個客户。講緊係10亿以上嘅基礎，而另外咧，佢係一個好精準嘅數據分析嚟到去幫人哋去做生意嘅。咁所以呢一啲公司方面咧，就有一個即係長期增長潛力咯。同埋最緊要咧，喺內地先做到呢樣嘢，因為國策咧就係好明顯咧，就係一個保護嘅，即係你譬如 Google 啊、Facebook 係入唔到去噶嘛。但係如果你喺美國嘅話咧，哇！你做得好，你嗰個社交網絡做得好嘅，喂，人哋第二間會入嚟噶嘛。但係內地就做唔到咯。 咁啊 ，Kenny 咧，即係講到呢間公司嘅前景咁好啦。另一邊商咧，我就想問一下有關於國泰航空啦，因為咧睇到新聞就講國泰港龍航空咧將會整體削減大約8500个職位，咁未來幾個禮拜咧將會裁減大約5300名嘅駐港員工。咁啊，國泰港龍航空咧。仲將會即日開始停止營運添，咁啊當然係一個好唔開心嘅消息啦。但我就想問一下 Kenny， 即係呢一個嘅做法，你覺得對公司整體嚟講啊，嗰個前景係一件好事定唔好事咧？ 係啦， 其實嗱，雖然裁員大家都唔想嘅，不過對於航空公司嚟講咧。我覺得都係必要嘅，點解呢？因為其實好簡單，佢啱啱先至公布咗最新九月份嗰個乘客量啦，即係跌。咁基本上佢而家用緊嘅運力咧，係講得几个 percent 嘅啫。咁所以變咗其實佢係有 大量過剩嘅即係人手喺度嘅。咁同埋你睇翻咧，佢基本上超過一差一半嘅飛機咧，都泊咗喺澳洲嘅。咁如果泊得喺澳洲嗰啲嘅話咧，其實即係短期之內係唔會飛嘅。咁即係話咧，其實你係多咗一半人手。咁根據翻你睇翻新加坡航空公司嘅裁減比例咧。就會大概都係裁兩成幾，咁所以其實呢個比例係大家預計到係兩成幾咯。咁佢又唔會裁曬50%嘅，因為裁曬50%突然間嗰個係航空一復甦嘅，咁佢咪唔夠人手去應付嗰個係復甦咯。咁所以佢裁20%嘅數，呢條數係合理嘅。咁而佢而家每個月咧係燒緊15亿到20亿嘅喎。咁雖然佢之前咧就係同政府攞咗錢啦，又俾咗錢啦，有幾百億啦，但係你諗下好容易計啫嘛，15至20亿嘅話咧，其實連名就冇曬咯。咁而呢個就係成本上面啦，但係做生意最緊要開源啊嘛，但開源咧呢個就好被動啦，因為究竟幾時可以通翻關咧？呢個真係冇人知嘅喎，因為就算你香港或者係內地 OK 坐，但係歐美仍然都未得噶嘛，咁你其實呢個你自己控制唔到嘅嘢嚟噶嘛。 咁所以咧，即係省股民都要留意翻啦。 係 啊，咁啊，轉個角度講埋啦。咁啊，有啲咧就係受疫情拖累嘅股份，有啲咧就係受惠疫情嘅股份啊。不過咧，股價又係咪真係反映到咧？呢、這個禮拜咧就叫做啊電信升旗啊，咁啊，因為好多隻嘅叫做電信股都出業績啦。咁啊星期一嘅時候咧，中國鐵塔又出業績啦。咁啊中移動咧，琴日都出業績啊，首三季純利咧816亿。咁啊市場都好似計算之內嘅。咁啊中聯通啦，以至中电信咧往后嘅时间都会出业绩，咁啊呢个电信嘅板块有冇得揾到一啲投资机遇啊？咁啊睇中国铁塔啊，确系失望噶啦，咁啊出嚟嗰个成绩唔差，但系咧个股价咧竟然系52周低位，咁啊都几礼计下。Kenny 呢个板块点分析咧？ 其实咧你讲开铁塔咧，佢虽然个bottom line 系增长一成几咧，系看似 OK。不過咧，佢最大嘅問題就係話佢嗰個塔類收入啊，塔類收入方面嗰度咧，佢睇翻其實喺第二即係第三季上邊嘅話咧，雖然個增長係相較於第二季咧係第二季增長相較第一季係有個改善喺度，不過咧個幅度咧係講緊3%几係比起之前1%几係有所改善，但唔係多嘅。咁但係咧，你留意翻咧佢哋其實整體 5G 方面咧，嗰啲基站係多咗好多嘅喎。咁但係咧，佢哋嗰個係塔類收入咧，只係增長咁少嘅話咧，其中一個好大嘅原因就係你留意翻咧，佢有講到咧，嗰、那個每個塔咧、那個均客户，即係平均客户咧，係得1.6户，但係你而家有三個 operator 嘅喎。 係啊， 你從呢個中電信啊、中移動啊、聯通， 聯通啊、 但係咧個 operator， 即係話反映咗咧，其實係因為大家係用一個共同建網嘅方式啊，咁所以形成咗咧，就令到呢啲鐵塔公司方面咧，個客户變相咧係少咗。 係，咁啊呢個都相對失望，以為咧強聯手咧一定咧有一個鐵塔嘅效應，點不知就冇咁樣出到嚟咯。咁啊，所以散股民有陣時都要有增強呢個暴風捉影嘅能耐啊嚇。咁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啊 Kenny 鄧聲卿幫我哋， 唔該曬 Kenny， 唔該曬 Kenny， 大事啦。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 拜 拜。 Bye bye bye bye。 我是林慧，今个星期四朝早的晨光大学有法律学堂大撞咪。 学堂就不敢当了，不过这么多我见到呢听紧呢个节目的都是驾驶者，今天先讲一些关于驾驶的法律啦。 记住留意今个星期四朝早的晨光第一线，晨光大学。 我是崔杰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 听唔听到自己讲乜嘢啊？你好少喊噶， 但我都会 笑嘅力量大好多，所以正话嗰啲跟唔到个升幅嘅事件咧，你唔好喊，因为笑嘅力量你会大好 多。 我真系得啖笑啊！不过冇啦，之后唔够胆啦。其实我谂翻个原因就系点解咧？嗰阵时会即系涉足呢一个股票市场，就系因为做晨光第一线，以为自己日日听咧，以为自己知道好多咁。OK 嘅呢个，我都识得睇啊。跟住点不知做咗敏感时刻之后，就少咗睇报纸啊， 系啦，就对股价唔敏感 啦。 对股价唔敏感啦。其实你应该炒美股啊嘛，因为你夜晚 开 股啊嘛，系咪先？喂，转个角度讲下呢一个咧，我就反而咧有。 有留意 Kitty 的社交平台，昨天就穿小背心去跑步咁样啦，咁我即刻想喺下面留言，喂有冇查好防晒先？因为咧消委会啊就出咗一个新嘅报告，就系话咧，喂防晒咧，嚟讲啊，有啲效果咧就夸大嘅，有啲咧就又平又靓又正咁样，咁啊问下 Kitty 有冇啲心得啊？嗱，阿钟哥啲皮肤咧又白又滑，咁样咧就唔需要防晒， 系咯，佢天生咁白咁靓。 你讲嘅晒太阳呢，我先即系讲咗我自己先啦，好简单，我晒唔到啊。因为我晒咧，通常咧就会好快就红， 系就窿噶啦， 窿咗，然之后咧隔两日好快甩皮， 系 甩完皮之后咧又变翻而家咁样， 正 白过之前， 咁啊所以透红啊， 我已经放弃咗要晒黑呢个念头啦。 其实睇得出噶，即系中哥嘅皮肤系白底咧，多数白底嘅人都系呢啲肤质咯，即系不能够晒。我咧就系一晒就黑嘅，所以我都会搽防晒嘅。 咁啊，呢个报告就出嚟咧，话啊有一啲欧美嘅牌子咧，其实啊都卖到成$500+咧，其实个防晒嘅效用咧就唔系咁高嘅，反而一啲咧东南亚嘅牌子，特别咧消委会都有讲，泰国嘅牌子或者泰国出产嘅牌子咧，可能因为咧当地人咧啲太阳比较猛烈一啲啊，咁啊所以咧即系。佢哋做出嚟嘅呢個防曬嘅產品咧，又相對好啲咁啊。今次咧消委會嘅測試咧，根據兩個市面上咧常見嘅防曬效能標示系統咧進行嘅，即係咧 SPF 啦，同埋咧 UVAPF 啦，咁樣通常都係啲廣告嗰度啲 列明嘅呢、 這 個 係啦，會列明嘅咁樣咁啊。並且根據呢個歐盟嘅化妝品條例啊進行呢個分析嘅咁啊，所以咧即係大家都幾好嘅。有陣時上下消委會嘅網站咧睇一睇咧就可以做到咧呢個精明消費啦。 但係咧，其實我想講用家嘅分享咧，好多時我哋都會睇呢啲推介啦。不過人人嘅膚質唔同咧，對於佢哋個質地啊， 有啲立啲啊，係 啊，都未必係個個啱。譬如之前咧，我有試過一隻，因為其實面嗰個防曬都好緊要啊嘛，即係就算喺啲燈底下咧，都會容易曬黑噶嘛，即係都有緊。 你唔係易得咁交關啊？ 都會 曬嗰啲燈，你都會黑啊？ 呢啲都會㗎， 即係你拍呢個追蹤31嘅時候。 就要搽防曬，其實搽防曬嚇、你知唔知道有啲美容達人係話佢夜晚都會搽噶，但係我自己就覺得唔需要啦，因為會即係我自己覺得會閉塞毛孔啦。但係都有人係驚得咁緊要，因為紫外光真係令到皮膚老化嘅元兇最主要嘅一個因素。 緊張做咩啫？人都會老噶啦。 係，但係我想慢啲咯，冇得。唔係，跟住咧，我試過人哋推介一隻係好正嘅，咁都幾貴嘅。點知我買咗翻嚟之後。一次之後就敏感啦，即係人人個膚質都唔同，都要自己即係攞個命。 咁通常敏感嗰個買咗好貴嗰個防曬會點咧？ 送俾人咯，唔係咁當然啦，你會即係同佢講我敏感，我唔知你敏唔敏感。如果你唔介意，你試下都成$500咁樣。喂，同埋咧，我想話防曬點解對女人咁緊要咧？你有冇聽過點解即係金融筆下嘅小龍女皮膚晶瑩剔透、滑溜無瑕？其中一個講法咧？就係、是、話，因為佢長期咧都喺山洞裏面，即係唔需要接觸到陽光被暴曬，所以咧就要形容到佢嗰個皮膚係即係咁耐以嚟都咁滑溜。 我以為你想講乜嘢添， 係啊， 想講呢啲啊。 所以今日記得搽防曬啊！ 大人为何暴躁？

咁同埋因为第一呢只歌系好多人一起身就会听到，咁即系同大家讲早晨，我觉得系一个好大嘅任务嚟嘅。 但平时你系咁早起嘅咩？点解会听到？ 我唔系嘅，其实唔系间唔中都会有时做嘢啊，或者喺车啊咁样，系啊。咁为咗即系 research 做呢只歌，我都有听翻一个终结版，就系咁多年嚟咁多个版本摆埋一齐，咁我又去听 一个合辑。咁其实一落到去你手嘅时候，你会唔会觉得好难咧？因为好似好多款都出过噶咯，即系快嘅、轻松嘅、rock 嘅咁样，即系都已经有好多唔同嘅演绎啦嘛。咁你会唔会觉得系一个都几高难度嘅任务咧？ 其实就收到好明确嘅任务咧，系要一啲动画歌感觉嘅 J rock， 哦，即系有方向啦。 系啦，因为咧，其实大家都系一啲好中意睇动画嘅粉丝咁样，唔开名啦，大家都好宅咁样啦。咁所以咧就好明确，就我觉得唔难，因为都系我自己一啲 band sound 中意。嘅嘢咁咯，系啊，所以大家就好一致，哇，要热血啊，咁就好快整咗啦。 系点解你呢个外表十分之斯文嘅女仔会咁中意动漫，即系睇啲我成日觉得系男仔会好投入、好沉迷嘅嘢嘅咧？ 因为我觉得睇动漫可以学到好多人生道理嘅， 例如咧，你可唔可以举一套动漫嚟睇？ 可以，例如《钢之炼金术师》会教你等价交换啦，咁呢个好深奥嘅，即系你要得到啲咩，你一定要付出同樣或者多過嘅一個價值嘅嘢，你先有機會得到。咁呢其實好勵志鼓勵，即係你要付出嘅努力，你先可以追到你嘅夢想咁樣。咁同埋我細個好中意睇《百變小櫻》，咁就因為《 百變小櫻》我都有睇過，但係你學到啲咩咧？ 《百變小櫻》我覺得佢好型一個女仔嚟嘅，其實因為嗰時佢短頭髮，咁好少女仔主角會係啦。咁跟住佢又會成日踩佢啲 roller 翻學啊，好獨立咁。同埋因為佢中意小狼。咁小狼系香港嚟噶嘛，咁就哇，即系细个就俾我见到，即系佢好中意唔同地方嘅文化，或者佢会接受唔同地方嚟嘅人啊，咁我就觉得教到我好，即系好大爱嘅啲 concept。 竟然发到咁远， 系咯，细个谂得太多系咪？ 咁陈明喜咧，就我见你呢一排啦，咁其实大家都会即系少咗外面嘅一啲工作啦，因为疫情嘅关系。不过你都勤力噶，喺网上面见到你都好多时会。即係自己拍片啊，跟住或者同其他嘅朋友仔一齊會唱下歌啊咁樣，跟住係啦都有 cover 啲歌嘅。咁你自己有啲咩感覺咧？即係呢段時間成個好似形式都唔同咗。 係啊係啊，我覺得即係因為疫情啦，或者好多嘢。我自己又滯留咗喺美國成五個月嘅之前，其實係啊，一月至五月咁樣，咁所以好多嘢都要自即係諗一個第二個方法去做。咁譬如我開始咗一個叫做睡房樂隊咁樣嘅一個 cover 系列，就係同我啲朋友，但係就隔住咁樣去錄。一啲 cover 咯，即係每人錄自己個片，分開錄自己嘅樂器，我哋就加埋一齊咁樣。咁就揾咗好多唔同方法啦，即係可能大家都要即係將嗰、那個。歌手身份擺埋一邊先，就做多啲呢啲同大家互動啊、接觸嘅嘢咁樣。咁另外就做一啲一直都好想做嘅嘢啦，就例如開始咗讀一個音樂治療嘅 course 咁樣。 係點樣嘅咧？ 咁唔知道大家即係最近可能睇好多瑜伽人啊，或者咩都會叫佢敲一個重撥。 重撥 啊，咁嗰啲都係我學緊嗰種音樂治療 咯。重撥係其中一項嘅音樂治療。 係啦，咁我自己就多啲用一啲叫做音叉，即係我哋愛嚟 tune 個琴嗰啲好似 Y 字型嗰啲叉咁樣，呢啲去俾人聽啊，就舒緩情緒啊，或者可以用個尾嚟針人哋，即係一個唔使針入肉嘅針灸咁樣咯，用震動去幫你放鬆肌肉啊，咁樣都有。咁就 kind of 成件事嘅身體法就係多咗好多副業咯，其實係。 係，但係呢一個係真係一個職業嚟嘅，可以譬如攞咗個 cert， 然之後就做一個音樂治療師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咁但係就唔係話有醫學性咯，即係係一啲。 好似輔導嘅， 係啦，輔導咁樣，你當或按摩咁樣，但係係音樂咁樣，聲音咁樣都得。 嗱，當然啦，你呢啲治療可能就係自己心情唔好，或者係有啲即係思緒混亂嘅時候，你先需要去等自己平靜啲啊，咁樣啦。有冇一個例子可以即係分享一下你做呢個治療之前同之後嗰個分別係點咧？ 有啊有啊，其實我記得有一次我喺屋企咁嗰朝就好唔開心，真係喊，我好少喊嘅，但係。 嗰次真係崩潰不停咁喊停唔到，即係一係就冇，一係就癲咗嗰種。 但係咪有冇一件事情發生先？ 我有嘅，但係我而家唔好嘅 exactly 係咩？類似都係做嘢壓力啊，或者有啲嘢發生咗咁啦，咁就真係直情停唔到嗰種。咁但係我真係要出去開會，仲要係唔 cancel 得嗰啲嘅。咁就點都要揾個方法，即係。你唔開心都好，你都要停咗呢個 呢個情緒。 咁我就用兩個音叉同自己即係聽敲完就俾自己聽。咁同埋你用邊啲音叉，其實都就我哋學呢啲嘢咯。即係究竟我今日揀咩頻率俾你聽，係要因為你有啲咩問題，我就會揀一個咩療程俾你咁樣。咁我就揀咗一個啱去點講驅走一啲負能量嘅音咁樣。 哦，即係唔同嘅音調都有唔同嘅作用的。 係啦係啦，咁呢就帶到少少樂理咁樣嘅，係啦。咁我就幫自己做咗。咁其實跟住做完幾分鐘就真係即刻停咗喊咯。 哦， 係啦，就即係之前係喘曬氣嗰種咧，就即刻停咗，即係平復曬咁樣。咁即係我唔會覺得我開心咗啦，即係唔係好神快咁哇冇事啦。但係即係嗰個情緒係不受控制咁樣停咗咯。 嗯嗯， 係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哇，真係影響到 咯，幫到手係咪？ 係啊， 又或者可能你當下咧已經將嗰個唔開心嘅 focus 咧轉咗去你點樣去用嗰兩支叉 啊， 點樣去揾個音啊咁樣咧，已經唔得閒唔開心住啦， 都 係係啦，都有可能係咁樣。 係啦，係啦。 咁啊，今朝早咧唔該曬陳明喜啦，咁啊再次多謝你同我哋做咗一隻新嘅 jingle 啦， 係 希望大家 中 意。係啊，每一朝大家都會聽到你嘅聲音。好 ，thank you，thank you。 我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再一次多谢阿陈明喜啊！ 系啊，好多听众都留言话好好听。 系啊，多谢多谢佢，即系面干水湿，帮我哋搞咗呢只主题曲。Thank you，thank you。 咁啊，不如等我预告下啦。下个礼拜咧，我哋有冯允谦，因为 另一首主题曲 系啦，因为亦都要多谢佢，又帮我哋做咗另外一个感觉嘅主题曲啦。咁令到我哋有一个新嘅开始， 系另外一种感觉啊！吓，咁可以请佢哋饮奶茶。不过如果好似呢个报道咁样嘅奶茶咧。咁啊，真係弊家伙啦！呢個奶茶做咩呢？咁我見到有個即係報道翻出嚟，就話有個人咧，咁就去茶餐廳嗰度飲茶，飲奶茶啦。嗌咗個奶茶之後，佢就見到咧個奶茶上面咧，好似有啲茶葉咁樣嘅物體。 你講緊香港啊嘛？ 香港嘅香港的茶餐廳，好似茶葉咁嘅物體嘅，即係一嚿嚿打橫咁樣咧，就好似浮下浮下咁，幾得意喎咁樣。咁係咩嚟咧？咁啊就唔係意啦。咁啊再細心啲望落去，咦？唔係好似越嚟越多喎咁樣。佢就見到咧有六嚿呢啲黑點咧。 哎呀，我毛管凍啦，肯定唔係茶葉啦。我見到小白你個樣。 做咩啫？咁佢哋會估唔係茶葉咧？ 係咯。 咁茶葉好正常，冇嘢值得講啊！咁咪漏咗出嚟啫嘛。 可能佢打直咗嘅茶葉話俾你聽，嗰個 lucky 咧。 唔係，咁係茶葉喺杯奶茶度，唔使上新聞啩？ 你估係乜嘢啊？你估係咩？ 我估係生物。 嗯， 係失，唔係冇打橫， 打橫 打橫浮喺度。 係啦。 仲有啲咩？ 咁係咩嚟嘅咧？ 係啦，嗱，你估你唔係冇咁誇張，你估啱咗一半，都係生物。不過之前係生物，佢出現喺呢個奶茶嘅時候咧，已經變咗死物。 嗯， 系啦， 因为绿熟咗啦，佢已经 因为嗱，佢总之佢就冇反应啦吓。咁佢系咩嚟嘅咧？系蚂蚁，系啦。咁嗱，蚂蚁个感觉就冇譬如蟑螂啊嗰啲咁恐怖啦，系咪先？咁但系咧，即系你始终系会饮嘅嘢，你个观感咧都唔舒服嘅。 嗯， 咁个客人咧就梗系投诉啦，喂。老板，你咁样唔得喎！你哇，你唔系一只，你就六只喎！ 咁逐只数啊， 佢系啊，咪浮晒出嚟啊嘛，咪嘟嘟嘟嘟嘟嘟嘟咁啊数咗六只咯。好啦，咁啊数完六只之后咧，咁啊老板咧就话：，诶，但系对唔住，对唔住，同佢讲道歉啦。咁但系老板用咗一个嘅解决方法，一般人会点样解决咧？ 换个杯俾佢咯， 换个杯或者啲杯请佢咯，即系豪俾佢， 系啦，豪俾佢，或者甚至乎佢嗰一。嗰張台， 成張單都唔使佢埋啦， 都唔使埋啦。咁 我就未見過呢啲咁嘅 模式 喎，未試過。 茶樓有陣時都會 會嘅喎， 係 啊，我試過食魚蛋粉， 系咯，跟住我仲话啊，咁都几抵，因为其实有时譬如你出街食饭，你都预咗即系有啲即系不洁噶啦，正所谓眼不见为干净。 是啊、 但 系 我就系试过有一杯嘢饮污糟咗，跟住佢就连我碗鱼蛋粉都唔使俾钱咯。 哦， 咁我之后又冇肚痛冇剩。咁我覺得慘 了，你滿心充滿喜悦咁樣喎，睇你嘅反應。 唔係因為唔係好核突，如果六隻嘅我就真係唔開心啦。 哦，我仲見到佢崔傑同好似幾開心嘅喎，真係笑到嚇。 咁冇辦法飲咗啦嘛。 係啦，嗱咁呢個老闆嘅處理方法咧，佢就唔係話啊我送一杯俾你，或者你呢張台嗰啲咧就免費啦咁樣。 係。 佢用一個啲特別嘅方法，令啲網民咧都有幾多嘅説話可以即係大家諗下。 係讚佢定鬧佢先？ 可以是兩點都得，但如果我自己個人嚟講咧，我會讚佢。咁佢咧就一杯奶茶，可能我當佢十蚊咁樣啦。咁佢就用咗呢一杯奶茶嗰個價錢嘅100倍，100倍，然後咧佢就用嗰個金額咧， 就1000蚊啦。 你可能你當佢係咯1000蚊咁樣，咁你就佢就用嗰個價錢咧去到買口罩。 哦， 跟住咧就派街坊。 嗯。 系啦，咁佢就應承咗個客人，佢會用呢一種嘅方法咧去到補償。咁當然嗰杯就即係叫做幾蚊咁啊，就充過俾佢啦，係咪先？咁但係佢用咗呢個方法咧，佢哋話俾人聽嗱，我都係好注重乾淨衞生，而且我仲係好注重大家嘅衞生，即係佢好想表達呢一樣嘢出嚟咧。於是乎佢就用咗呢一個嘅方法去到買口罩，然後派俾街坊。 即係當然啦，你話好嘅就係佢可以做翻一啲嘢補救翻，咁唔好嘅當然就係點解會有蟻啦，呢一樣啦。咁但係另一樣嘢咧，我想問阿崔傑彤同阿白遠豪，喂，其實你哋而家去香港好多叫做茶餐廳嘅地方又好，或者任何食肆都好啊，你哋最接受唔到嘅係乜嘢不潔的東西啊？ 臭味， 臭味 肯定係我好怕，因為我真係。個鼻太靈， 太靈太敏感， 同埋我真係唔得嗰啲噏味嘅，所以我屋企咧係好冇毛巾啊，直頭係係啦，即係或者係即係一次過嗰啲毛巾咯，係啊，我唔得嗰啲噏味， 台布嗰啲噏味我都頂唔順， 係啊，我試過啲茶餐廳係即都唔知道那個噏味喺邊度嚟，嗰個毛巾啦，有可能係，亦都可能係啲台啦，啲毛巾抹咗啲唔知咩地方咯。 我最接受唔到嘅咧就係喺嗰啲譬如餐具嘅地方，嗱，如果喺地下見到曱甴嘅話咧。我都隻眼開隻眼閉，但如果係餐具，你知有陣時餐具佢用個另一個兜咧裝住噶嘛？哇！你話小強喺入邊行出嚟，我真係要用嗰啲，我嗰下我真係會即刻走。 我啊即係同呢啲小生物完全唔關係啊！我對於我嚟講咧，即係當然唔係幾好啦，又蟻又好，或者蟑螂又好，或者甚至乎大隻如老鼠啊咁樣。咁我覺得見到咪見到咯，即係我自己嘅啫，我自己啫。不過反而咧，我最接受唔到嘅就係。如果嗰、那個即係伙計啊，叫伙計或者叫 waiter， 佢隻手掂到啲食物、或者嗰杯飲品，我就最頂唔順呢樣。即係以前好興噶嘛，譬如攞杯水俾你咧，佢一隻五爪金龍咁樣找住幾隻杯，必定好似洗手指咁樣。 攞碟通粉俾你，隻手指公有一節都喺個湯嗰度嘅。 我就最接受唔到呢啲。 咁我想問鐘哥，你見到佢啊隻手指掂咗落你個火腿通嗰度，你會唔會叫佢換過，或者你會唔會 唔食？ 唔食， 你会唔食啊？ 唔食，点解你唔同佢讲佢？嗱，你换过 睇下咩先？如果净话阿崔杰同讲嘅系火腿汤，即系汤啦， 系 咁我冇办法拨开嗰一忽噶嘛。 系啊， 如果譬如话干炒牛河，咁我咪嗰一忽唔食咯。 系啊，系啊。 咁但系如果系有水，即系有液体嘅，咁啊冇得去拨翻嗰一忽噶嘛，已经溶晒落去啦嘛。 但系你又唔会要求佢换？ 嗱，呢一样嘢咧。個個都唔同嘅，我咧我自己選擇啫，我就算數嘅。咁當然，如果你覺得係唔係，我一定要同個老闆講，或者甚至乎擺上網，咁呢啲就適隨尊便啦。我自己就好簡單嘅啫。我覺得最大嘅懲罰就係我以後唔幫襯佢咯。因為如果佢繼續係咁樣嘅時候，佢自然其他人客人都可能有機會遇到相同嘅嘢。佢做唔到生意，佢自然會飛歐噶嘛。咁就唔即係我自己嘅做法嘅啫。咁有啲就話唔係啊，佢唔做得唔好。快手讲俾其他人听咁样，当然个个人做法唔同啦。 但系讲翻啦，即系最近我自己嘅观察咧，就真系因为疫情啦，咁所以好多茶餐厅啊、食肆咧，我觉得都系应该要即系赞扬嘅。我觉得佢哋啲卫生系做得好咗啦，咁仲有好多嘅防疫措施都系做得好好嘅，咁令到大家真系喺。譬如在限聚令的情况底下，如果真的要外出用膳呢，都会算是安心的。

旷子桥填词有姜益轩，编剧 Ariel Lai 旷子桥 Michael C. Water Guan， 监制系旷子桥嘅 Sir Ariel Lai。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 Michael C. 对频之间。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是阿欧，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今朝收到有听众嘅留言，就话好似今朝晨光 KOL 嘅声带好似听过喎，呢个访问系咁，我哋即刻跟进啦。咁亦都多谢所有听众们嘅温馨提示，希望大家继续鞭策我哋做得更好。的而且确，今朝可能喺一个新旧交接嘅期间咧，我哋出咗少少乱子，唔好意思。咁今朝嘅声带系之前曾经听过嘅。咁梁永忠作为晨光第一线团队里边嘅长者，咁我应该要即系同大家讲声抱歉，唔好意思。咁我哋都责无旁贷嘅，咁我哋都会将尽量将所有嘅做到最好，亦都希望所有听众继续支持我哋，无论系好同唔好都话俾我哋听，我哋尽量将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都尽量做到好，希望令到大家可以称心满意，继续支持晨光第一线。多谢晒咁多位，我系梁明忠，又仲有崔杰彤、白元豪、阿欧，仲有林维，我哋大家系晨光第一线嘅。 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635点，升67点；港金现价报17,70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5.56美元，卖出1,916.33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西沙以东大约7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随后一两日云量增多，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6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乐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就喺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去香港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咁只系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系九龙咯。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太子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挤塞，龙尾就喺窝打老道。喺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挤塞，龙尾喺环保大道回旋处。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排到大榄上斜，象鼻山路去翻荃景为挤塞，龙尾象山村。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龙尾朗日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后少少上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啦，都系挤塞，龙尾喺科学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行人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 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举足轻重的东西都是三为一体的，就好像 在宗教上有圣父、圣子和圣神，在制度上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权， 至于在广播上 当然有我们风骚快活人啦。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有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三宝三为一体。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 早晨，早晨，九点零八分啊！投资 O to O 啊，吓，同大家睇睇咧港股嘅表现啦。今个礼拜几好嘅，恒指咧连续升咗三日啊！再同大家睇埋隔晚美股嘅表现啊！美国咧财政刺激方案咧谈判在即啊，吓咁啊！美股咧周二做好啦，道指收报咧28,308点啊，升113点，标指都升嘅，升16点，纳斯达克指数都升，升37点啊！美国企业业绩咧陆续公布啊，吓，全球最大嘅消费品啊生产商咧宝洁啊P&G 啦，首度純利咧達到42.8亿美元啊，增加咗咧19%啊，好過預期啦。咁啊，今日咧港股方面啊，要留意呢個巴巴究竟會唔會一個好嘅巴巴咧？叫咩名啊？阿里巴巴有冇機會喺300蚊咧繼續爆上去咧？ 林慧夠鐘上堂啦， 九點鐘聽一聽密斯巴比 Miss Lam Lam。 今个星期嘅密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当然系要继续讲下教育嘅话题啦。近呢几个月咧，相当之热门嘅话题咧，都离唔开升小学嘅话题啦。所以今朝早咧就请咗小一升学专家 Miss Emma 嚟到同我哋分享一下。早晨啊 ，Miss Emma。 早晨啊，大家好 ，Miss Emma。我知道咧，你都有好多经验咧，教啲爸爸妈妈啦，同啲小朋友揾一啲心仪嘅学校。咁啊，最紧要就系教佢哋一啲嘅 tips 啦，尤其是啲面试技巧啊，或者点样去帮佢哋准备咧，去拣自己心仪嘅学校。 其实是的，最近如果是在 K3 读书的小朋友，就近期已经很多拍片、有很多很多不同种类的面试模式已经出现，很多家长已经是身经百战了，在到这个时候、 我知道呢，即现在有很多的同学仔准备出年会读小一那些都已经真的、学你所说身经百战了、都有试过不同的面试啦，爸爸妈妈有些可以一起出席，有些又不可以一起出席。但是对于我们听众来说、到底现在的升小一呢的面试大概是怎样的 呢？其实今年是一个很特别的年头，因为、即疫情的关系、今年的个面试的模式跟过去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的、过去当然就是、所有的面试都是有分几个、不同的、round、可能有些学校就会在一剔过就已经收生啦，但有些可能甚至会见第二次、第三次都未顶嘅，咁从中亦都会有系见小朋友，多数过往嚟讲，多数都系会一个 group 咁样吓、可能去到10个、12个小朋友咁样啦。 咁多人一齐见噶？ 系啦，咁呢个就系 first round interview 啦。因为咧喺过往嘅情况底下咧，其实咧系每一位小朋友只要你申请，咁学校点样都会俾你一个面试嘅机会嘅。咁、通常咧喺第二 round 嘅面试里边咧，就开始就即系细啲组别。可能就会是6个啊、8个啊咁啦，咁甚至乎可能有啲系个别嘅面试都会有嘅，系啦，咁亦都会有一啲咧系亲子嘅面试啦， 即系爸爸妈妈同小朋友一齐咯， 系啦，咁佢就会有两部分嘅，咁可能咧佢就一齐坐喺度就见到老师咁样啦，咁就可能问少少问题，咁、然后咧小朋友咧就被请到去一个角落或者去另一个房，咁就做其他嘢，咁、然后就校长老师就会继续同爹哋媽咪傾偈咁樣都會有嘅咁樣咯。咁但係今年咧就好唔同啦。第一唔係個 个小朋友每一间学校申请都会有机会见。 嗯， 原因就是有些学校呢第一 round 就已经去用了那个 portfolio 来到去做一个选择。咁，哦，去见个 portfolio 唔啱呢，咁其实就冇再邀请个小朋友去见啦，咁样囉。 明白。咁头先听个 Miss Emma 讲啦，有啲呢就是家长同小朋友一起面试啦， 嗯， 有啲就一起出席但就分开面试啦。好啦，咁就讲下如果呢即而家正值都系面试嘅高峰期啦，有啲乜嘢可以呢俾啲 tips 佢哋好好准备下呢？ 其实首先讲緊小朋友面试嘅部分先啦，嗯，其实喺小朋友面试里面呢，你话嗰个嘅内容里面，咁当然唔同嘅学校可能喺嗰个嘅水平上面都有参差嘅， 嗯， 但係我反而认为呢学校最想睇小朋友嘅就係佢哋嗰啲嘅态度，係， 嗯， 啦，佢哋嘅行为上面嘅。咁如果譬如係真係线上面试啦，可能係 Zoom 嘅面试，咁老师就直情见到个小朋友嘅话呢，好多时老师要睇嘅就係小朋友喺嗰个嘅面试里面佢嗰个嘅投入程度啦。 嗯， 佢嘅眼神啦， 系咪望咗第度咧？咁 系啦，即系佢系咪留心去专注听住老师？你发觉有好多嘅面试都离不开，譬如系听指令。 嗯， 咁有阵时你觉得听指令唔应该唔系好难啦，小朋友每一日都会接触。咁但系有啲小朋友可能佢会原来嗰一下咧就分咗心， 嗯，听唔切添 咁 miss 咗啦咁样。咁所以咧，老师可能睇紧嘅就系佢系咪长期有留意住老师讲紧啲乜啦咁样啦。咁另外就係嗰個嘅我哋叫 presentation 嘅 skills 啊，即係佢嘅說話技巧同埋嗰個溝通嘅能力啦。唔係講緊個小朋友能唔能夠用啲好靚嘅詞語去表達佢嘅說話， 嗯， 但係講緊嘅一樣嘢就係究竟小朋友能唔能夠有系統咁將佢自己諗嘅嘢去表達出嚟。係， 嗯， 啦，所以亦都見到今年咧有好多嘅面試題目入面咧都會有形容一個物件啦，好，嗯，簡單形容， 即係譬如話擺你面前嘅一個水果咁啊。 係啦。或者係有啲就得意啲嘅，例如一沓白紙，咁， 嗯， 跟住然後就你發揮啦咁樣，咁你就可能覺得死啦，講咩咧？ 講咩啦？係咯， 係啦。咁原來其實呢個咧又有個成分入面咧係考緊個家長個噃， 哦， 因為咧如果家長嚟到幫小朋友去鋪排，咁有啲家長就可能好 straightforward， 就係講紙啊個用途啊係乜啊成啦。咁但係有啲家長可以能夠去到就話其實咧由白紙咧對我哋嘅環境都有 impact 嘅，哦， 嗯， 因為咧原來咧就要砍伐樹木嘅咁。咁所以其實都喺度考核緊家長能夠點樣去帶領個小朋友去引導個小朋友， 嗯， 去到一個唔同嘅學術嘅水平咯。 嗯，明白。咁，嗯，所以咧，可能就住呢一啲嘅面試題目咧，大家都可以好好咁樣去準備一下啦。雖然咧未必會問翻同一條題目， 嗯， 不過我覺得頭先 Miss Emma 講得啱嘅。其實面試咧，無疑都係睇下個家長平時同個小朋友個相處模式啦，以及係點樣去教佢，咁，嗯，去啟發佢嘅思維。其實對於將來個學習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影響噶嘛， 冇錯。 所以咧，即係好好準備面試嘅同時咧，就聽實我哋麥斯巴比 Miss Lam Lam 俾更多嘅 tips 你啦。今朝早唔該曬 Miss Emma。 香港電台日本流行榜本週推介。 雖然劇集已經播完，但大家依然係好懷念劇中飾演原道慶太嘅三浦春馬。劇集《錢的盡頭是愛情的開始》是一套未完成的作品，但播出的時候相信最令到一班 fans 難忘的就是三浦春馬的微笑。今個星期香港電台日本流行榜就找來有 Mr. Children 為這一套劇集度身訂造，希望透過音樂呈現這個故事的世界觀的作品 Turnover。 香港電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點白元浩天空海闊時段內播出。 九点十六分啊！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喺呢一刻咧，直播室里面有钟哥梁永忠啦，有阿 O 啦，亦都有 Kitty 嘅。 早晨，早晨， 早晨啊！出边咧就23度，咦？唔系回升咗好多啫喎， 都系凉咯，即 系 同埋都系干燥， 系啊， 饮多啲水。 你就快见到啦！我之前都讲过啦，我成日都流鼻血嘅呢啲咁嘅天气，你就快有机会见到我做做下，跟住行咗出去。如果唔系，你就提我。啊，钟哥你 唔系我会帮你直播咯，即系而家我哋咁兴做直播， 我衰得你啊！问候都唔问候声，你就做呢啲咁嘅嘢。 咁你惯啊嘛？你话 我仲以为你喺你嗰个吹尘厨房嗰度，点都整翻啲补血嘅嘢俾阿钟哥， 即刻整个起锅 佢啦， 万几都系啦。 系啦，两次 系啦，咁粗仲补， 系啦，点都系 两孔唔够啊。七孔先夠啊！咁 咦，唔係、啊，我啱啱咧就將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嗰個食譜咧擺咗上去咧，就係涼嘅，涼透心嘅。咁、可能鐘哥你咁樣燥咧，就可以平衡翻。 嗱，冇用嘅。我呢啲咧十指不沾陽春水嘅人咧，你煮埋攞翻嚟俾我食， 可以，即係求之不得。 已經講咗個原機出嚟係咁樣㗎啦。咁啊，睇下往後嚟嘅吹神廚房會唔會有特別篇啦、啊？ 係啦，嗱，今日咧我亦都有一單外國嘅新聞咧，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是比较轻松一点的关于一个比赛、你们听过最无聊或者最创新的比赛是什么比赛呢 最无聊、 或者创新你觉得哦这样的比赛 都有的 现在太阳之下无新桥有些什么还创新呢、样样都是旧嘢翻炒的 我听过就少少不雅了就是这个、放屁最长大赛 即是噗 咦咁你呢个劲啲喎， 我个劲啲系啦。 咦咁我唔使讲 噶咯， 我唔使讲噶。 我每次经历过，听到一啲哇咁劲嘅呢个气吞天下，气醉丹田，跟住一放出嚟咧，放到三四秒咧，我都会同嗰个朋友仔讲话，哇你真系可以参加下呢个比赛， 吹长气即系斗长气咁样。 系啦，咁样几搞笑呢个都。 今日咧，我想讲呢个咧，就系喺俄罗斯嘅有一个叫做互刮比赛啊。即系你冚我一巴，我冚你一巴，佢真系缺即系巴巴到肉噶、哦。你见到嗰条片啦、啊， 个准则系点样先？因为如果你冚人一巴嘅话咧，咁其实个力度都有大细噶嘛。 系啊， 我就住咁旁观者未必会睇得出噶嘛。 系咁，跟住点啊？奖金对分咯、 哦。系啊，嗱，可能系咁样噶嘛。咁所以佢有冇一个准则？譬如话嗰下力嘅力度要几多？如果细过几多咧，就唔计啦。 啲演艺界嘅奇葩就知道啦。通常我哋睇电视剧 借位， 借 位系嘛？ 就借位啦，同埋唔知点样摆手喺度，可以做到一个好强大嘅声响。但是其实没有打到对方 的。那些最老土的那些譬如我的手去到你块面你自己闪啦跟住那一下我得一只手嘛那那下声响怎样你就揼地咯啪啪。 学嘢啊嘛， 系啊，嗱，但系呢一个比赛咧，真系下下到肉嘅。参赛者咧就只系有以下规则啫，就系唔能够挡住对方嘅手掌，即系你都系企定俾人刮噶啦，就唔避得，即系唔可以向后啦、缩啦。 呢个系最难噶，唔避得系。 因为呢个系自然反应嚟噶嘛。 第一下通常都中嘅，因为你唔知道。 系， 但如果佢第二下我摆到明系要打你，我话咗俾你听系要打你啦， 系， 咁你就自然你就会缩噶，你就会闪开噶， 系，直至到点咧？直至到其中一方退出比赛， 哦， 就算叫做 痛， 我牙间甩咗啦， 口血鼻血出晒嚟咯，点算？ 仲要打面，成日都话你可以打我，唔好打面，但系佢正正就系刮你块面，你仲要谂下俄罗斯系咩战斗嘅民族啊嘛， 系， 真系你睇嗰条片咧。一刮落去咧，嗰、那个就算系一个即系壮年嘅男人都好啦，即刻系哇，成个人飞咗去侧边。 系咪全部都系男性参加咧？呢、這个比赛？ 哦，系啊，系、啊，我见到嘅片就系啦。 系赢咗有咩奖励咧？ 赢咗咧系会有大约3650蚊嘅港币嘅奖金嘅。 咁、我想知道而家赢咗个可以顶到几多巴？ 佢其实咧都已经做过几年噶啦。咁我见到咧有一。条片咧就系两个男参赛者轮流咁刮对方啦，咁一个咧就俾人刮到都纹风不动嘅，即系喐都唔喐嘅，咁另外嗰个咧就一掌之后咧就已经失去平衡，就跌咗落地下啦。咁两个回合之后咧，嗰个裁判就举手就话啊呢边赢咁样，咁佢都唔会等你刮到十几廿巴，即系觉都甩埋，牙血都爆埋先至停。 我系一个硬汉子咧。我打硬汉子， 唔认输系咪啊？但系望落去已经即系已经成为咗下风噶啦。 喂 ，Kitty 啊，目测有几多人参加？得两个就 是， 就头先讲嗰个， 就系嗰两个，就系嗰两个。 都唔系噶，应该都有几 round 啦。我就唔完全知道佢总共有几多个参赛者啦。但系咧，佢其实点解有呢个咁奇怪、咁得意嘅比赛咧？佢就系一个属于叫做西伯利亚力量展览嘅一个 show 嘅其中一个环节嚟嘅，即系呢个系即系 show 你嘅力量出嚟嘅。咁当中呢一个展咧，仲有其他活动啦。当然，譬如有一啲钢管舞啊、群众摔跤啊等等。咁呢一个咧就系其中一个比较特别啲嘅环节咯。 咁但系冚一巴，何来见到力量咧？即系话打嗰一巴嘅力量，定还是系受嗰一巴嘅人力量大啲咧？我受得起嘅，你打我，我唔喐啊！正话你都讲啦，喐都唔喐下，即系我受得起咁样。 系 边个力量大啲咧？咁样嗱，不过咧，正话阿崔杰同埋做冇见过一啲无聊嘅比赛咁样。好啦，而家呢个咧就叫做打你一巴。 嗯， 咁如果锡得斗耐咧， 即系两个亲嘴啊。 咦，呢、這个好似之前都有的、啊。 有呢、這个有嘅，咁就系咧两个 接吻啦、 啊，一对人啦、啊、咁样，两个亲嘴，斗耐咯，睇下边个顶唔顺先啦。這個、呢个咧就好开始嘅时候咧，我睇过就好多人参加，佢喺户外嘅，成条街都系所有嘅情侣们啦、啊，一齐揽住，跟住食下食下咧。啲人就自然走噶啦， 因为攰啦， 攰啦，系 啦，闷啦，闷啦，同埋系啦， 所以情到浓时你会锡，但系锡得多，其实你都会顶唔顺嘅。 我是谁？ 晨光追踪三十一。 今天是刘畅是吧？畅， 早晨啊，钟哥。 早晨。 早晨啊，有啲咩好介绍啊？今朝。 好啊，咁啊，先同大家介绍今晚八点半有日常八点半先啦。 嗯。 咁啊，日常八点半咧，即系如果有呢、這个星期有睇过嘅朋友咧，都知道咧，即系。重新包装过重新出发。咁佢哋呢每一日都有一个环节叫做区区小节就落区嘅。睇下啲街坊啊有啲咩区嘅事务咁啦。咁呢个区区小节呢今晚呢就讲下啲渠务嘅问题。 嗯。 係啦咁渠务呢原来即根据渠务署嘅资料啊直到今年三月呢全香港有五个水浸嘅黑点。而市区唯一一个嘅水浸黑点呢就喺尖沙咀嘅七咸道南嘅。 咁係嗰度啊。 是啊、嗯、即是那里人多车多啦咁、嗯、每逢雨季呢那些街坊呢同埋那些商户都好驚嘅。 我前排呢黑雨啊打风嘅时候呢、 嗯、都系嗰度啊。 对啦其实网上面都见到好多相啊。 是啊咁啊今晚呢个区区小节嘅环节呢就会分享一下渠务署呢最近怎样积极计划下展开一个庞大嘅工程去改善呢个问题嘅。 嗯好啊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是啦咁啊今晚日常八点半咧，即系逢星期三咧，同以往一样啊，都系做以亲子做主题啊。咁、嗯、今晚亲子嘅环节系讲乜嘢嘅咧？就系讲啊，揾下小朋友嘅性格特质啊。 系， 即系其实好多家长咧，即系我哋好多时都话三岁定八十啊，我哋啲性格可能由细已经定咗出嚟噶啦。 系， 咁啊，好多家长咧都系好想咧，即系揾个小朋友嗰个性格特质，咁啊冇嘥咗佢啦，即系发展佢嘅潜能，培养下佢嗰方面噶啦。咁但培养之前我点知道我个小朋友个性格特质系 又 系 咧？ 系咪咩都俾佢试下？即系又去画下画啊、跳下舞啊、弹下琴啊？ 好多钱啊你？ 所以未试堂， 我又系嘅系 试堂咯，试一堂 咯，试一堂又未必试得真啊嘛。嗱，咁有咩有效嘅方法咧？咁今晚日常八点半咧，就会有咧专家咧上嚟分享一下咧，点样去发掘小朋友性格特质嘅？ 系。 系啦，仲即系一年两集啊！即系今个星期三同埋下个星期三都会讲呢一件事嘅。 嗯，家长们可以睇下啦。 嗯，咁、啊，紧接住去到夜晚九点半有三十一看世界。咁、啊，今晚嘅题目咧叫做黑色绿能源啊。 嗯， 即系绿能源，即系绿色能源啦。咁啊，点解又黑色嘅咧？咁即系讲讲咩系绿色能源先啦。咁即系其实就系大家就最即系近年啊，即系大家想。 撇除呢個污染啊嘛，咁就用呢啲再生能源，即係譬如太陽能啊、風力發電啊等等啦。咁但係呢啲所謂綠色能源係咪真係令個世界變得更加乾淨、更加可以持續發展嘅呢？咁係咪真係零污染嘅呢？咁今晚呢個31看世界呢，就會同大家睇下，即係係啦，即係其實原來呢啲綠色能源呢，即係唔用石油，但改為依賴一啲稀有金屬啊。 有咩稀有金屬係可以依賴㗎？ 哦，咁今晚中咗你真係要睇下呢個三個世界。係啊，原來呢啲稀有金屬呢，即係對好多城市居民同埋勞工嚟講呢，都係啲噩夢嚟。 我都有聽過，譬如用一啲電力啊，電力嘅汽車咁樣啦，咁即係慳咗油啦，咁但係嗰嚿電嘅氣質啊係點樣 呢？ 又係 一件麻煩事。係 啦，所以其實都要全面啲去睇呢個綠色嘅能源嘅。 冇錯啦，咁啊，今晚嘅大家睇下九點半夜晚有31看世界啦，咁接住去到11點鐘今晚有午夜廣場，學人串社科，今晚嘅題目咧叫做妖言惑眾， 邊個？ 妖言惑眾係講緊啦，最近咧社會好多好多謠言傳出嚟噶嘛，即係無論網上啦，定係大家口耳相傳都有好多謠言噶啦，即係其實謠言呢樣嘢自古以來都有噶啦，係啦，即係我媽成日都話噶嘛，即係鄉下以前啲鄉下人咧特別多是非噶嘛，但其實今時今日喺網上面或者喺嗰啲群組都有好多謠言散播噶嘛， 係啊係啊， 其實有人嘅地方就有是非有謠言噶啦， 係啦，咁啊。謠言出現和散播其實背後反映一些怎樣的社會狀況的呢，即今晚這個學人串社科就會跟大家分析一下啦，即近期政府又公開辟謠啦，很多時候就甚至乎就即引用這個 煽動謠言罪去阻止這些謠言散播啦，我們回顧歷史，古今中外的政府呢就曾經用過什麼手段去阻止謠言散播呢，今晚學人串社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啦。 我都聽人家說劉暢做得不好的，我經常都聽人 說，你信不信我拉你啦？ 這個是不是謠言來的？ 需要鼓勵就可以了。 不是，但是即要想下那個定義是什麼，是吧？怎樣為之謠言呢？你覺得是他覺得不是，那個準則在哪裡呢？ 是啦，那今晚大家真的要留意一下這個學人串社科啦。 好，今早就麻煩了劉暢和我們介紹節目，現在去到早上的九點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公布重组，国泰航空集团包括国泰港龙航空将会整体削减大约8500个职位，约占集团总数35000个职位的24%。当中未来几个星期将会裁减大约5300名驻港员工，另外有大约600名非驻港员工可能受到影响，但是需要视乎有关地区的监管规定而定。而近月实行冻结招聘和关闭若干个海外基地等的截流措施，其余2600个职位现已悬空。另外，国泰港龙航空将会停止营运，今日起生效。公司计划寻求监管机构批准，由香港快运营运国泰港龙航空的大部分航线。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1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全部由境外输入。广东和四川分别有3人确诊，上海和河南各有2人感染。福建亦都有一宗病例，冇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另外，新增15名无症状感染者，403人仍然接受医学观察。内地累积85715人确诊，4634人死亡，80834人康复出院。中国军网报道，根据中印双方有关协定，中方一名应牧民要求帮助寻找尼牛迷路走失的士兵，已经由印方在今日凌晨移交中国边防部队。

take mine. Let the music take yours.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婆婆，我是执法人员，怀疑你洗黑钱，开个网上银行户口，俾密码我帮你查下。先生，你张信用卡有问题，请输入个人资料。小姐，口罩就快卖晒，即刻过数订货。 遇到呢啲情节，你就要警惕，好多都系骗徒呃钱嘅把戏。提醒身边人，骗案要留神。遇骗案有怀疑，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神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 Christy， 早晨 ，Christy， 早晨， 恭喜你，你咪啱啱过咗你嘅结婚周年纪念咧。 是啊是啊。 几多周年啊？是 12周年。 嗯，那这12年里面大家是不是都有很多不同的经历啦，开心过又一起共度了很多患难呢？ 是啊是啊，甜酸苦辣什么都有。 那有没有什么说话想跟你的另一半讲啊？ 希望可以大家即是之后的日子都是互相扶持这样走下去咯。 那你今早揀了一首什么歌啊？还有你有没有特别的说话和寓意是关首歌事的？ 林子祥的分分钟需要你。 嗯，这只歌是不是有些特别含义的呢？ 其实这只歌我细到大都喜欢的，因为它里面咸鱼白菜有好好味咁样，即是只要即是两个在一起过什么生活都没问题咁样咯。 这个是不是你都是这样 想？是啊是啊。 咁证明你们真的甘苦与共过了。 是啊是啊。 你的另一半是怎么称呼啊？他 叫做 Lodi， 希望佢都听到你今朝早嘅点唱，同埋都祝你哋咧甜甜蜜蜜、白头到老啦、 啊！好多谢， 多谢你电话，拜拜， 拜拜。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1000岁，到一般3岁，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多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系都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今日吹神厨房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卖相非常非常非常之吸引嘅甜品食谱，就係双层鲜果啫喱啦。 同普通嘅啫喱杯唔同，因为佢加入咗鲜果粒，同埋有两个层次，望落去有两种颜色，食落去仲有两个味道添。步骤一啲都唔复杂，只系等佢雪嘅时间要耐啲啫。首先就将啫喱粉混合鱼胶粉，然后再加热水将佢哋搅融，然后将切咗粒嘅水果放入去一个靓嘅器皿嗰度。如果想特别啲，大家可以试下用蛋糕嘅不锈钢模，之后就倒入已经摊冻咗嘅啫喱粉溶液，倒到七成满就够啦。放入雪柜嗰度雪两至三个钟。另一边箱咧就将鱼胶粉加少量嘅热水搅融佢，再加入一啲乳酸味嘅饮品。等到头先嘅啫喱雪硬咗之后，就可以将呢一啲溶液倒埋落去个模嗰度一齐雪，再雪多佢四至到五个钟，直至到佢凝固，就可以脱模上碟噶啦。如果你是食素的朋友，不吃得鱼胶粉的话，就可以用蒟蒻冻粉代替。那你们又知不知道鱼胶粉、蒟蒻粉、寒天粉和大菜粉到底有什么分别呢？ 你以为我不吃吗？我就是不吃。 哦，我真的吓亲。咦，好嘢喎，钟哥。 你问我咩通心粉咩桂花粉我食粉嘅。 螺蛳粉 嘅 螺 蛳粉我食。我觉得钟哥唔食。 我唔食。 因为佢十指不掂阳春水嘛，佢点会识分 呢？饭来张口嘅人。 係囉。 点会识呢？ 嗱，咁小白呢平时都有落下厨㗎嘛。 一时时咋。 你又知唔知道有咩分别呢？ 我有几个方法去諗嘅。係咪有啲同素食有关嘅。 嗯。 係咪有啲又系譬如同佢煮嘅时候用嗰个嘅颜色所需要嘅要求系有关嘅，譬如有啲譬如你要做嗰个水果果冻咁样，咁你靓啊嘛，咁你梗系用一啲透明嘅胶质嘢一齐开出嚟，你冇留用啲有俗气有颜色嘅嘢， 有俗气咁紧要， 系啦， 咁有毒噶咯， 你嗰啲仙女下凡噶嘛，你嗰啲甜品，咁系咪呢啲嘅分别？因为其实做出嚟。我想个 texture 是有啲分别嘅，但最主要会唔会系个观感上嘅分别呢？ 其实 texture 嘅分别都大， 都有 嘅，系啦。咁但系头先你讲嘅第一个点咧，都系重点嚟嘅。鱼胶粉咧，即系大家都会成日听啦，亦都有鱼胶片咧，一片咁样放入水嗰度溶咗佢啦。系啦，咁鱼胶咧，有时譬如你睇啲食谱咧，佢又会叫做明胶嘅。咁主要咧就系提炼自呢个动物皮同埋骨内嘅蛋白质，就浅黄色咁样啦，少少透明啦。 其实我最憎咧就系睇嗰啲食。明明同一樣嘢幾十個名， 唔係咁，但係因為唔同地方嘅講法唔同嘛，台灣又唔同，日本又唔同，咁樣上網睇咯。咁佢有少少嘅魚腥味嘅，咁所以咧，不過你整咗其他食物之後咧，就唔會 feel 到嗰陣味㗎啦。係啊，咁不過好似頭先小白你咁講啦，如果係素食者咧，就唔食得魚膠粉啊，因為提煉自動物嘅骨係啦，骨啊啲皮啊咁樣樣啊嘛。咁用咩代替咧？就可以用呢個蒟蒻凍粉代替。咁蒟蒻粉咧就系由植物制成啦，就系、是、由植物嘅茎部加工调味成粉末。咁但系咧整嘅时候要小心啲，就系、是、因为咧佢喺室温底下咧都可以凝固。咁所以如果你整嘅时候快手啲哦，系啊，因为 停 咗，快啲停咯佢。 系啊，快啲停啊！咁所以如果用佢嚟整甜品嘅时候咧，就唔可以即系慢条斯理咁样整啦。咁佢嗰个嘅质地咧亦都柔滑啲嘅。咁口感烟韧啦，咁都可以要嚟整果冻啊、水晶。即係好靚嗰啲水晶餅啊，或者咧蒟蒻可粉啊，有時咧都會要嚟做嗰啲飲品嘅配料都會有，即係可能飲品咪有一粒粒嘢可以筆起上嚟食嘅，咁都會用到呢個果凍粉嘅。咁好啦，大菜粉你哋又知唔知咧？ 大 菜糕 啦， 食過啦，係咪先？佢有咩特性咧？ 大啲咯。 是的， 不是有菜 的，你说什么都是的。那个菜为什么叫菜呢？大菜粉又叫做洋菜粉。其实呢都是用多种的海藻类植物里面呢去到提取出来的。 咦，那素食者都啱，这个大菜粉 是不是呢？是啊是啊，没错。但是它的凝固效果呢比起鱼胶粉呢就强一点的。即它会实净一点，即你想想是啦，即跟啫喱那些软淋淋是有点不同的。 为什么我这么大声说是啊？咁樣咧，以前即係自幼家貧啦，咁但係我哋都想食甜品噶嘛。咁以前如果屋企想大家食得飽，但又有甜品食咧，整大菜糕， 哦， 因為實啲， 系，同埋平啲， 顶套啲， 系啦。咁如果系叫做嗰日有粮出啊，即系屋企出咗粮，食咩咧？咁先至会食啫喱。 哦， 即系屋企自己一包，自己翻嚟沟水放啊雪柜里边嗰啲，因为嗰啲贵啲噶嘛。 系， 如果咪钟哥喺生活上面已经自己识得分，到底譬如咩啫喱粉啊，或者大菜粉啊呢啲， 同 埋 你估， 佢虽然，但系佢都系食嗰食嗰方面啫。喂，但系讲咗一个重点嘅，都就系咧，因为顶肚啊，佢比较实净啲咧。咁大菜粉亦都有丰富嘅水溶性纤维啦，咁可以吸附住脂肪嘅特质，咁所以咧，对于修身嘅人士嚟讲咧，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 咁咪先， 所以钟哥咪咁料一料啦。 遇上听歌入神，邂逅你眼神，全世界一瞬间变安静，流沙纷飞的发梢，我先开口掩盖不住我心中的激动，这浪漫的故事于是发生。城市里每种车声人声哭声笑声填满了生活每秒每分，路程人生闭上双眼你用心去连接，每个动作都像情人动情，就连我发丝都悦耳深情。各自的冷静在深海里寂寞的宿命，我相信有你和我对拼，八十分贝的狂奔公路无尽，乘着风飞过雨天的泥泞，否定我奔向也要到找爱的永恒，城市里每种车声人声哭声笑声填满了生活每秒每分，路程人生闭上双眼你用心去聆听，风吹草动与微笑的声音，我眼泪掉下来，震撼的频率感觉这份爱。车声人声哭声笑声填满了生活每秒每分，路程人生闭上双眼你用心去聆听，风吹草动与微笑的声音，我眼泪掉下来，震撼的频率 分，听过由 Michael C 的对频之间， 我的享乐时代。 昨天临尾唔记得话你， 什么事 今天即刻回来了。 又变翻八十年代踢歌啦！ 哎呀， 即刻变翻 系啊 ，Michael C 咩？ 系啊， 对频之间 系啊，你应该记住琴日嗰个 special 深夜告别告白咁样啦，咁样 系啊， 即系错就啱。 special 深夜告别告白 啊 ，special 快快少少。好啦，今日咧同大家咧都讲一个咧享乐时代关于飲食嘅，喺屋企附近啊，咁啊谂住贴地啲啦，咁样吓。正所谓咧，唔使淘宝。但系要去深水埗，深水埗好啊！ 你今日冇嘢啊嘛， 冇， 你食咗好多嘢喎， 系佢 食咗好多字喎、啊，你今日 开心佢先会咁， 系开心就系咁啊！即系头先嗰个咩啊？同中意咩啱 key 嘅人咧做节目啊，自然开心啊！ 多多钱都俾唔到啊！ 系啊，多多钱都俾唔到。喂，今日咧同大家讲下个享乐时代，讲乌冬系啊，食乜冬冬啊？食乌冬，我平时啲乌冬咧一条条噶嘛。 系啊。 咦，今次咧揾到间铺头咧食乌冬一片片嘅。 呢、這个我都听闻过，不过咧 我一次就经过，但就冇入到去。 点解咧？吸引唔到你咩？ 我就觉得好似净系新奇有趣咯，但系嗰个味道。我哋傳統啊嘛，咪烏冬應該一條條噶嘛，你俾一塊塊我點樣食啊？即係咁樣。 我都有啲想試嘅、但係我驚，因為佢咁出名咧，要去排隊啊。 嗱、首先咧，如果你晏晝嘅時間去食咧，係唔需要排隊 嘅。哦，咁 OK 喎。基本上係冇乜人嘅。第二嗰樣嘢咧，最後先同大家講價錢，究竟個價錢係點？嗱，我哋講下個味覺同埋入去食嘅體驗。 你咩時間去食先？ 嗱，我咧大概夜晚黑七點鐘咁啊，同屋企人去食啦，咁接咗去放工，咁咪喺屋企。嗰度游下游下咁啊！哦，有间咁嘅嘢，我供咗入去食啦，咁样咁好啦。入到去咧，首先咧都系好和式嘅， 系 俾到大家一种日本风情。 有冇一嚟入去嘅时候有个人讲哎呀嗰啲啊？ 冇嘅，冇人讲嘢。但系咧，佢有啲 V I P 房咧有趟门嘅，咁样食乌冬都有趟门， 即系环境几靓嘅。 系啦，环境清幽嘅咁样。咁好啦，我自己食嘢咧，最紧要就系食。啲嘢好食咧，我就開心噶啦。咁啲嘢唔好食咧，我就唔開心噶。 嬲啊！即刻 嬲啊！好 angry 啊！咁啊，好啦，咁啊，叫咗佢招牌嗰啲一片片嘅烏冬啦。咁有兩種方法嘅，一種咧就係湯烏冬，一種咧就係沾面式嘅烏冬。咁、如果你中意食拉麵嘅，你都知道啦，平時拉麵一碗碗咁樣啦。咁、另一啲咧就叫沾面，即係一兜面，跟住加一兜汁。咁你飲啲汁，跟住卡嚟食咧，咁呢種就沾面式嘅感覺。好啦，咁啊，我食啦，食咗第一碗啦，跟住。我又问身边人啦，话啊你 O 唔 OK 啊？系 OK 啊，不过唔够饱啊咁啊。 哦， 好细 碗咩？你哋食汤定食尖啊？最后拣咗 一个汤一个尖啦，通常两个人。 咁系咪嗰个计算方法逐块计啊？即系 有几块到咧？其实系咯系咯。 嗱，老老实实咧，其实咧八至到九块到啦。 吓，九片 每块几口先？ 你又要用翻好新颖嗰个餐肉嗰个计法，系咪要用卡尺去度一度咁样？度一度，我冇目测咧，就其实就一 cm 到，不过咧佢就 一 mm 系嘛？ 一 mm 一 mm 一 mm， 跟住咧我就同阿店员讲，喂唔够饱，系咪个个都唔够饱啊？咁应该点啊？跟住佢话通常都会追加噶咁样，咁啊追加一份乌冬几多钱咧？20蚊计，哇！最后咧我哋两个人咧食完呢个一餐咧，最后落楼咧埋单计数啊，成一百七十几蚊，一百八十几蚊啊！只系食咗两碗乌冬。 好啦，去到最后，你之前就话唔饱啊。咁你食咗呢个价钱嘅呢个乌冬之后，饱唔饱先？ 都唔饱，我之后都系要喺隔篱嗰间铺头食一食嗰个芋圆糖水嘅。 系 啦，咁就会饱翻啦。咁样系啦。 首先咧，即系如果佢薄成一 mm 咁样咧，我有少少感觉，我望见嘅时候会唔会好似有种？食腐皮嘅感覺啊！ 因為我想問個味道，反而即係同你一條條食嘅時候咧，會唔會濃啲啊？定係反而佢咁樣嘅形狀入到個口度，你唔係好 feel 到嗰陣烏冬味啊？ 同埋冇咗嗰種彈牙噶嘛，因為佢薄到咁樣。 誒係咯係咯係咯， 冇咗彈牙感覺噶嘛。 彈牙咧就真係好彈牙嘅，即係口感咧就真係非常之有咬勁有嚼勁嘅。嗱頭先發咗張相俾大家睇睇佢啦，其實佢都係好普通嘅啫。嗱講真，嗰個烏冬嘅質地咧，完全唔需要懷疑。真係好正嘅，不過咧個價錢咧就需要諗諗度度啦。究竟一碗咧烏冬，你係契嚟食唔飽嘅話咧，仲值唔值八十至到九十蚊啊？嗱，如果你話嘗試即係新鮮感嘅啊，試一試佢第一次 OK 嘅，但係你會唔會有翻頭客咧？你會再去食咧？食完又再食咁樣咧？我就有打個問號喺度啦。 唔係，我成日追老土嗰句。食嘢 系 睇下你同边个食嘅啫 吓，中哥嗰嘢系高手啊！呢个位食嘢佢系 我食嘅， 唔系，所以咧我开心啊！即系食完之后咧，啲钱过得肉赤啦，唔紧要，过隔篱铺头再食多碗糖水。 咁啊， 咁、 OK、 你全晚埋单几多钱先？嚟埋嗰糖水，咪300蚊， 两嚿几水啦。 哦，咁差唔多啦。而家夜晚出街食饭都唔平噶嘛。 系啊， 咁好嘅。 系， 大家， 所以我好少出街食饭啊，包底先。 沉咗落去啲， 所以好少出街食饭噶。 咁样啊。 绷紧的脑部何时又烦恼长？你可知这个地球上有千亿种怪异模样？发出酒馆照着迷幻告别惆怅。说过去那雪收心奇香，这个被发觉有麻瓜演奏一场。今宵我这岁数爱幻想，你却变作顽石心不知。 我 你知唔知道？你知唔知點解我話早少少開麥啊？你知唔知啊？ 哎呀， 我就想你踢歌啊！ 就係預你有呢下， 就係要2020年，你唔好俾啲八十年代嚟啊！ 俾多時 一 林家謙《特倫斯夢遊仙境》 哇！ 点啊！ 本来好地地， 声效都做埋。 本来好地地，你 yes 咩啫？你讲完未？ 嗱，呢个咧直直头系廿二世纪嘅踢歌方法啊！ 系啊，即系廿二世纪。 系啊，好，今日时间差唔多啦。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明天继续，阵间有三五成群。 点啊？ 乜嘢点啊？ 都话听咗十点钟新闻报道先咯。 系、哦。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咦，白元浩呢？ 他已经去了准备听日的节目啦。 嘿，听朝见。